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日日都咁精神。我系小张张，早晨。 报失报失，我唔见咗个 headphone 啊！我系瑞仔，俾翻个 headphone 我。 做乜咁大头啊？李丽瑞，我系小羊人。 好，收声，突击 IQ 题考 你。全部唔好行出嚟，呢个放生。 全部攞书 包。 嚟嚟嚟， 最丢脸嘅真系，你身为首席主持，风骚快活人首席主持。攞个咁靓嘅， 佢系首席主持，你系咩主？你系重复主持？ 因为我有多谢嘅就系阿天恩嘅，头先我讲嘅就点啊？你嗰只唔见咗个 headphone， 我有啲咩适应噶？我就 冇啊， 个标记就系嗰条绳烂晒，跟住佢皱一皱眉，就觉得呢件事真系有啲。 喂，烂呢样嘢有时系一种感情嘅关联嚟噶，系咪先？ 有时你睇书咁样睇本书睇得耐，你都会睇到融融烂烂。 有啲呢叫岁月嘅痕迹啊嘛。喂，点啊？你嘅 IQ 题？ 你哋嘈完未啊？ 未啊！ 我出嚟睇你哋几时收声。 咁你而家出唔出 啦？你真系俾我哋收声，我哋可以到一点钟噶喎。 系啊，我哋唔会收声 嘅。O K， 来吧。 系 有两个人行行下，一你两个都系男人啦，冇乜所谓啦。总之两个人啦吓。 系系系。 崩跌咗落个窿度，咁即刻搵人嚟救啦。有个人嚟救，救咗个人，有个死咗个咧叫死人，另一个咧冇死到，佢叫咩？ 活人。 错， 一个叫死人，另外一个叫咩人，都是跌落个窿度力嗰另外一个人， 系啦， 男人 叫被救的人， 错， 有一个叫死人， 错， 行人， 错， 病人咯， 错， 冇死嗰个， 系啊，佢叫咩？ 佢送去医院做埋病人， 错，呢个 IQ 题啊，你哋用下脑啦，好唔好啊？ 叫做大眼色人， 求其啦， 我已经有用脑啦， 男人又女人又中国人，有意思咩？ 有啊， 佢有咩意思啊？ 我要答你啊，咁已经好有意思啊， 系咪英文嚟噶？系咪英文？ 唔系， 妇人之仁。 Brian， 嗱呢个算有啲意思。 喂， 俾提示，俾提示，系关于啲咩嘅？ 讲多次，讲多次，两个人， 剩翻个人系 两个人， 有一个跌咗落个窿度啦， 系死咗嘛，嗰个叫死人， 有一个救咗上嚟，嗰个叫死人， 系 咁，另外一个冇死到，咁佢叫咩啊？ 伤心的人， 错， 关于啲咩先？个答案啊， 几个字啊？几个字啊？几个字啊？ 三个字， 三个字， 系啊， 未亡人。 喂，呢个几好，呢个几好，呢个几好， 又当你有 冇啊？喂，呢个啱，呢个啱，呢个 呢个几 好，呢个好， 唔系未亡人咩？ 开估啦， 冇冇冇，俾多少提示，一首歌， 三个字系咪？ 谂谂住， 三个字， 即系乜乜人系咪？ 唔一定，吓咁啦， 唔系乜乜人。 唔系啊， 净系人 IQ 题， 人乜乜啊，乜人乜啊， 谂谂先，谂谂先。 好，大家谂下啦，自己又可以谂下呢个谜底到底系乜嘢啦。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6%，开始我哋三小时风骚快活人，快活人， 同个窿，同个窿有冇关系？ 有两个人行下街跌咗个窿度，咁啊，梗系搵人嚟救啦。咁上嚟死咗个就叫死人， 冇死嗰个叫乜嘢？ 嗱，咁头先我就问马老师个答案系几多个字，佢就话三个字。其实咧正确啲嚟讲，应该个答案就得两个字，因为叫乜乜啊嘛，就叫救命咯。 咁啊唔系嘅，叫救命都系连埋。 唔系咁讲， 唔系个叫乜嘢嘛？ 我会话救命啊！ 因 为 你叫救命， 救 命啊、我就讲叫救命、啊。 或者佢有冇都得救命啊？都得，我都俾你过。 系啊， 好嘢，好嘢，马老师。当初只误会浪漫过后，漫长分离，只懂得停留，偏没有珍惜。感情就如白纸那样，天择以后从前颜色永远。新年林忆莲嘅呢首《天大地大》喺十点二十分送俾大家，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十点到一点。本来如风花雪自然，你共我在何时连有问到处渐上屋顶，怎么使彼此眼光似隔了污烟？谁人没法还原清清楚楚的昨天？今日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跟酷热吹微风。听日仍然酷热，稍有狂风雷暴啊！跟住啊，哇！呢、這个摩羯嚟到就风势颇大。纵情为何天大地大仍难继续，纵使此次相恋享受，到了这日自作自受，过去注定未来，原来不能回头，怎能回头？想得到却舍不得，怎么会痛得分开归路？天知道是刻意不受，情感去何方知道？原来是大半日最大。 特别嘅交通消息啊，港铁嘅消息咧就系欣澳站同埋青衣站之间有信号故障，而东涌线咧来往香港站至到青衣站就每十分钟一班嘅，而东涌线来往青衣站至到东涌站每二十分钟一班，而机场快线咧来往博物馆站至到香港站就每二十分钟一班嘅。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咧来往方向嘅整体行车时间咧预计系需要额外嘅十至到十五分钟。机场快线香港站及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将由飞机起飞之前的九十分钟改为嘅就系飞机起飞前的一百二十分钟嘅。希望所有嘅朋友都要注意啦。 早啲啦！有时咧追唔到车咧都冇咁猛啊，追唔到飞机咧真系 好赶好急噶， 好赶急噶，心情真系好赶急噶。我又试过有一次追唔到飞机，真系睇住佢飞走咗啦。所以千祈唔好迟到吓，大家留意住个时间嘅安排吓。好，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阿娇救命咗冇啊？娇救命，今日一提咧系咪系嘛？OK， 得好。 你估我啲嘢隨時出嘅咩？ 咩？我算 好珍貴 啊！我尊重你，先問下你，我唔知道你今日會唔會又重複問多一條啊嘛？ 冇啊，佢從來都冇唔會問你。 Well planned。 OK， well planned。OK， 好，我都 well planned。咁我你落幫下。好，喂，嗱，今日咧有一個咧，啱啱係女人嘅系列，咁樣咧，其實咧呢個今日嘅題目咧就係懶人 keep fit 啊。 系 懒人 keep fit， 即系你唔需要做啲咩特别嘅嘢，但系咧你就唔会令到自己嘅身体咧一路走下坡啦，即系好多肥肉啊、脂肪啊咁样啦。咁但我相信呢啲方法好多咧，大家可能都听过，但系你做起上嚟有冇困难咧？咁样方法一食到一半就停啦。 哦， 即系七分饱。 其实你得唔得啊？其实得唔得啊？ 得得得。 其实我唔会咁做。 你嘥嘢嘛？你觉得？人哋食剩嗰啲你都食埋噶嘛？ 唔系一定嘥嘢噶。 佢想打人。 点解你觉得系嘥嘢先？ 唔系啊，即系如果 OK， 你真系谂住食两只鸡髀，你咪嗌两只鸡髀咯。即系我唔会嗌四只，然后话 两只鸡髀啊！你 我举例， 你放山道都好奇怪，系食要一只鸡髀啊嘛？点会一嚟就两只鸡髀啊？一 张 食两只鸡髀， 好似成双咯， 平啲。 咁我佢个左肚食完，佢右肚咪吉咗咯，所以 都系冇嘢啦 ，cancel 埋佢。 咪好得意咯，你。叫一隻雞髀， 即係你，我唔會話哇多得滯啦，都係唔好食曬佢咁樣，我寧願食曬佢，叫少啲， 係嘛？ 唔係咁你可以打包嘛，你又唔會打包。 唔係，其實嗰個文章嘅意思即係喺你飽之前，即係感覺 就停 就停啦。我唔理你叫啲乜嘢，總之你飽之前，你話唔嘥嘢嗱，其實唔嘥嘢都係一個食肥自己嘅想法嚟嘅，係咪先？好多人成日話唔好嘥啦，唔好嘥啦。可能啲老人家或者你唔食我食埋佢咁樣，唔好嘥啦咁，唔好嘥咧，永遠就係你食肥嘅其中原因。係 啊， 係咪啊？覺得即係唔好嘥嘢呢四個字，有時就係會你越食越多啦咁咯。 同埋你留意下，我有前排我譬如有一排要差唔多日日都要派嘢咧，咁就特登逼自己咧夜晚可能九點鐘之后咧就唔好食嘢啦，同埋咧就真系学头先阿Yoyo话斋食到七分饱就停啦，即系要意识上要控制住自己嘅，同埋对比之前，譬如食到好饱，因为我再后生五六年之前，我都会食到好饱先停嘅，可能要食晒台面上面啲嘢，但你发觉咧，你第二朝起身出嚟个面色咧系会有少少差噶， 真系 嘅，系因为你饱住瞓觉，你啲肠胃消化唔好，休息得唔好， 咁会点啊？ 会肿啊，啲皮肤会松松地啊，黑眼圈又会深深地啊，但反而你食到七分饱就去瞓觉咧，又好啲嘅喎。 你试下， 你笑咩啫嘛？我先，我讲啲健康嘢，你又笑， 佢唔敢搭嘴啊！ 我谂紧， 佢晚晚都系咁， 七分饱啊，七分点样拿捏啊？ 哦，咁啊，总之噶。唔好食到好饱， 系啊，唔好撑着个肚。 因为其实根本就已经讲过嘅，好多时候我哋个肚能够预知道自己嘅，就应该话知道自己饱咧，其实系需要一啲时间嘅，大概十分钟到啦。所以其实你而家呢一刻你觉得你自己饱过，你系过饱啦， 已经系迟咗噶啦。 系啊， 好，另外有新消息， 好，又有一个嘅就系港铁消息，就系欣澳站同埋青衣站之间嘅信号故障咧，已经完成复修啦。咁而机场快线同埋咧就系东涌线咧服务嘅话，系会陆续回复正常嘅，请各位留意。 嗯、好啦， 翻翻头先马老师嘅问题，头先马老师问：，我唔点样拿捏，唔识拿捏七分饱嘛？咁、即系其实你系冇饱胀嘅人嚟嘅。 佢永遠都係飽咯， 唔係啊！ 佢永遠都係食到飽， 係啦， 食到撐。 冇錯，佢停嘅信號就來自飽咯， 即係好飽先停。 係啦， 但係唔係淨係佢，可能好多人都係嘅，即係真係要飽先停咯。 OK， 好， 就而家叫你唔好咁。 請教大家啦，我呢度有份三文治，咁我食曬佢咧就即係 OK 嘅。 三文治我都 OK 嘅。 嚇，咁如果我又要 keep 住你個七分飽，咁我係咪應該唔要一忽咧？ 你食曬都未到 七分飽。我唔知你問咩問題，我總之唔明你問咩問題。 我明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如果呢個三文治普通，譬如便利店買三文治，你食完當早餐都咁，我覺得就 應該未 到嘅，未到七分飽，即係你成個食曬佢，都仲可以食多個 四隻蛋兩隻雞髀，兩隻雞髀。 不如咁講啦，如果你係想知道個究竟你點樣去拿捏你究竟係七分飽嘅話咧，永遠你食嘢嘅時候食咗一半先。跟住你俾自己探头一下，探头一下就睇下嗰种饱嘅方法，个有冇涌上嚟。如果你已经觉得系饱嘅话咧，就停止啦。如果你觉得佢就我仲有啲饿，咁你咪继续咯。但你要搞清楚，你嘅饿系来自 physical 定系 mental？ 因为佢就系你 physical 嘅 spiritual 定系习惯上 habitual， 定系其实你系贪心。你明唔明啊？ 明， 你要搞清楚噶。咁如果系个你只系贪心嘅话，咁样嘅话咧，呢一样嘢就一定会令到你肥胖。但系如果你又会觉得嘅就，我真系未饱嘅话，你咪再食少少，再食少少咧，系慢食去测试你究竟饱咗未咯。 系， 系啊，呢个紧要噶。 身体咧好搞笑，佢系嗰个胃口可以调到啊， 系啊， 食肉啊。当你可能一排唔食得太多咧，佢个胃口会自己细翻， 细啲噶，会细翻啲噶。 你赚翻大，佢又会赚翻大噶啦。 系啊，系真噶。 第二样嘢，当你叫嘅时候，你已经可以决定噶啦。嗱，三文治我觉得 O K 嘅，但系咧，譬如有时候啲人咧就叫啲大碟嘅，或者成个餐嗰啲，即系喺你叫嘅时候，你已经可以选择叫嗰啲比较轻巧嘅。 一嚟已经知啦，人哋话叫鸡髀嘅，我叫一个鸡髀，佢叫两只鸡髀，佢已经冇叫四只鸡髀，所以佢觉得自己已经系好唔够饱。你个咩逻辑？ 收敛咗嘅，收敛咗 嘅。 即我哋系叫，梗系俾亲就一只嘅啫。 你梗系食完一只系嘛？唔够你再叫多一只噶嘛？你一嚟已经两只啦，跟住你已经话住我，我已经叫少两只啦。 又或者咁，你真系叫多咗食唔晒，我真系建议打包嘅。你无谓逼自己食晒佢，你又辛苦咗自己。 但 系咁，但 系 打包翻去咧，唔好食，唔好食噶啦，同埋唔好 食，唔好 食 嘅，同埋唔好隔夜咯。 系 真系唔好 隔夜，亦都有啲食品系唔好隔夜噶吓，因为有毒素嘅。系 啦， 留意留意。 第二样嘢，嗱呢个我又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 O K 或者真系好 stupid 啦，就系你食正餐之前先饮个汤或者食少少嘅蔬菜，晾一晾个胃先，即系等个胃点解拣蔬菜？因为蔬菜系唔会肥嘅，系啊，有个等佢提早一个饱肚感，就唔会一嚟咧就食嗰啲肉啊等， 因为我要增肥，我成日觉得饮咗汤或者食咗菜先咧，我就会攒住一个胃咧，就唔会食其他饭或者肉。 佢就系叫你攒住个胃。 唔系佢而家讲紧嘅呢一个系减肥， 你减肥 OK， 因为我相反增肥，所以我唔会。 系啦。 我先啦，有冇试过？ 有冇试过啊？ 我寻日晏昼咧。就嗌咗个鸭腿汤饭， 又 正啊！ 佢仲要送鸭腿 汤饭，系啊，夏天啊，尾巴啦，冇啦，佢仲送一碟油菜，我好开心啊！ 咁咪食晒啦，又系嘛？ 唔系 菜 OK， 啲菜全部饮晒，啲汤都冇饮晒，系一碗饭。咁我喺度觉得啊，几好喎，又唔饱喎， 好， 我未饱噶。 喂，陣翻嚟我有啲嘢想分享啊！ 好啊， 建基於馬老師講嘅 鴨腿湯飯。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點半，由鄭浩景報道新聞。港鐵表示，欣澳站同青衣站之間的信號故障已經完成修復，機場快線同東涌線服務陸續回復正常。天文台會在下午五點至到晚上八點之間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天文台話，按照現時預測，熱帶氣旋摩羯在日間仍然與本港維持超過600公里距離，對香港尚未構成直接影響。隨著摩羯逐漸靠近華南沿岸，風力會在本週後期增強，需要發出三號強風信號的機會較高。受摩羯影響，廣東沿岸本週後期天氣會轉壞，有狂風大驟雨，可有大浪和湧浪。一名海關高級官員昨晚駕駛私家車上班途中，在深圳灣大橋連人帶車墮海，消防其後將他救出送院之後不治，警方正在調查案件。警方說，昨晚大約9:18，46歲男事主駕駛私家車沿著深圳灣公路大橋北行，期間據報懷疑是失控撞向路肩一個信息顯示屏，之後越過欄杆並墮入海中。警方和消防接報到場，在附近一帶搜索，在海底發現私家車司機被困車內，其後被消防救出。他的身體多處嚴重受傷，昏迷送往天水圍醫院，凌晨1:30證實死亡。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政府官員出席在大會堂紀念花園舉行的官方儀式，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說，今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他率領政府官員出席儀式，向戰爭之中英勇犧牲的先烈致敬，並且深切哀悼被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他們的犧牲和奉獻成就了今天的和平與繁榮。他又說，在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族上下一心，奮勇抗禦外敵入侵，是展現出無畏精神，最終迎來勝利。這場戰爭是中華兒女不能夠忘記的歷史，大家需要吸取歷史教訓，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共同開創美好的未來。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吹微風， 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步转坏，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可有大浪同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90点，跌一点，总成交金额30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4点，跌七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85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33，升3仙；恒生中国企业63.96，升1毫；建设银行5.31，跌1.2；工商银行4.24，跌1.3；腾讯控股380.4，升2.6。美团119.2升2.9，南方恒生科技3.46升6，系升2.4；阿里巴巴80.25升7.5；农业银行3.37跌1.8；中国平安36.8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7，日元146.76，瑞士法郎0.853，加元1.35，人民币7.122，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8,787点，系升86点。港金报23,20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4.63美元，卖出249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欣澳站至到青衣站之间嘅信号故障咧，已经完成复修啊。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嘅服务咧，系陆续回复正常噶。就系欣澳站同埋青衣站之间嘅信号故障已经完成复修，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服务咧，陆续回复正常。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而家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车龙就喺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咗屈地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啦，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职场 KOL 分享扮靓秘笈，晨光好友邀请艺人朋友分享生活快乐，还有转头话你知，同你分享不同的世界纪录发明和中国通识。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 Vicky 璇仔。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 查询电话2824-5000。 我想成为一个出色的 DJ。 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 On air。 做 DJ 要有口才、急才、天才。到底他们有没有呢？ 我是 DJ， 全部入围的学员除了会上堂学习广播理论，现在将会接受一个最直接的全方位大考验。我是 DJ On Air， 今个星期四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密切留意。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唔好介意人哋点睇，因为做自己先系最开心嘅。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今天很开心啊，因为我们的好朋友表哥回来了，所以我们呢、yeah! 好久没听过的树窿树窿呢又开播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赢冠军回来。 但是有啦， 真的赢了 探他走啊，不让他回来。 要为港争光。 留意留意。好啦，懒人减肥法，下一个呢，我諗你真係好少会做，我都未必做得到、不过我唔觉得真係咁容易接受囉，就係话呢每一餐呢佢话蔬菜嘅比例係二分一喎。喂，呢、這个比例係好高㗎喎，你諗下。 即係一半啦，一半係蔬菜啦。 一半係蔬菜，每一餐喎。得唔得啊，马老师，你食唔食菜嗰啲人？因为 我好中意食菜 㗎。有啲人係完全唔食菜。 肉都得嘅。即係如果有餐，係、哦、啊係啊係啊、哦，我打邊爐都係中意，譬如話蓮藕啊、薯仔啊、 好 冬瓜， 係、啦， 係咩？ 係啊， 叫俾人哋食係嘛？嗯， 齋叫唔食， 我好耐冇出律師信， 我幫你做緊嘢， 我好耐冇出律師信， 你打我。 你又接你，嗱呢个咧就大家做到做啦。我谂二分一就难啲嘅，系啦，但系起码都四分一，即系 二分一 或者三分一咯，最少系嘛。 系啦系啦， 总之一定要有啲菜咯， 系 啊，每一餐我做到，我做到。咁、 okay、另外有啲人咧，唔知点解惯咗咧，每一餐食完饭咧，中意食咩啊？ 生果、 甜品、 dessert 啊，系啊，甜品，你会唔会噶？ 我梗系会啦，尽可能都会啦。 不过开心啲，生果当甜品得唔得？ 得， 生果都唔好咁多啊。 系啊，即系你当三块菠萝咁样，三块菠萝片咁 啦， 等食嘅开心啲啦。 片到几薄先？好似一张纸咁。 如果你是个商家应该是这样。 他就说晚餐后最好不要吃甜品，或者不要吃太多甜品，因为你就是睡了嘛。甜品就积累很多糖。 吃了甜品先。 但是夜晚呢吃完东西之后 呢吃 整杯雪糕是挺正的。 当然正。 或者吃完饭落街行下个圈。 是 是是。 这个就是。 我 昨 天就做了这件事。 现在天气 好 了。开始凉了。 原来 是。 是 啊。是啊。OK 的。没错。那不吃一些人他吃人工代。代糖研究证实咧，摄取人工代糖更加容易增加后续热量嘅摄取啊吓，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小心，同埋啲零食咧，如果你真系譬如睇电视啊，或者必须有啲嘢食下嘅咧，就唔好拣啲高热量嘅，反而食翻一啲咧可能系纤维多啲嘅，即系健康啲嘅零食咁咯。 好，你有嘢分享。 系，我想承继翻阿马老师头先讲嘅食嘢嘅习惯啊，即系头先咧，即系我哋平时咪喺阿懒嘅节目度，即系都有分析下佢个肚腩嘅， 系啊， 同我成日咪攞佢到肚腩咪。摸下嘅、 啊， 其實想鼓勵佢聽下佢幾時個肚腩細翻，因為點解咧？嚇！我琴晚咧就發生咗啲事，咁、其實咧就突然之間咧收到朋友嘅屋企人打俾我咧，就係佢係啊，佢個女打俾我咧就話佢即係我嘅朋友仔啦，就入咗醫院，咁又係食下飯咧無啦啦暈低咗，咁、其實咩事呢原來就。個腦出血，咁其實 即係中風， 係啦，中風啦。咁但係我都 幾歲啊？佢 五廿零歲嘅係女士啦，係嘛？咁但係咧，我都冇去深究，即係冇，因為我知道佢女女應該都好亂啦、啊，個人係嘛？我都冇特別再去問太多詳情。咁但係我自己由琴晚開始到今朝都突然之間好早醒咗，咁、我就自己去上網咧，就真係特登去揾一啲關於中風嘅成因啊，點樣預防中風啊？因為我都擔心自己，又或者擔心我嘅屋企嘅長輩、身邊嘅長輩都會有中風。 有冇擔心我？ 有，我一路 search 嘅時候。都有想起你，因為點解咧？我 身邊嘅人啊， 即係雖然我平時阿懶嗰啲都有講，或者大家都有聽， 因為你個反應好緊要。 我唔知道原來咁嚴重，就係、是、原來高血壓真係一個好。 高危嘅因素， 絕對係 啦，係令到 會中風。所以咪成日都要好好咁要控制你自己嘅血糖， 係啦，同埋另外一個就係、是、個水分啊，即係你嗰啲血比較結咧，都會令到佢 容易 缺血或者爆血管。 又或者佢就有血塊嘅時候， 冇錯啦。所以真係要飲多啲水，同埋個血壓真係唔可以講開玩笑咯。所以頭先你講起嗰個咩鴨咩飯， 鴨血湯 飯好食好油膩，但係。見到你個肚腩，你真係要 keep 住啊，馬老師。 唔係，其實咁樣嘅練成個肚腩係咁嘅話，佢唔係一朝一夕噶。啱啊！即 系 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坏习惯，佢先至可以 keep 到咁样 嘅。又咁讲，我嗰个朋友咧，望落去咧系一个好健康嘅一个女士嚟，又唔系特别即系体态适中噶，有精神。我哋上次即系上个礼拜仲倾紧，我哋中秋节去边度一齐庆祝啊？但系估唔到一个星期之内就咁样。咁 精神压力会 系啊？琴晚去可能系又系工作可能太多同埋休息少。咁佢有分享过，咁我哋琴晚几个朋友仔一齐去探佢啊，咁佢就即系。昏迷咗啦，咁但系就系咯，即系觉得原来身体又再次提醒大家，身体真系好紧要。 有冇运动啊？平时 佢平时有噶，佢有跳舞噶又。 所以系冇得好讲。 所以 系 好 难先 兆噶，唯一就系可以预防就喺平时嘅饮食啊、运动，大家即系均衡啲，同埋爱惜自己身体多啲咯。 咁你睇到啲咩嘢啊？有冇睇到谭笑用兵啊？ 哦，有啊。谭笑用兵即系谭系咩啊？ 讲嘢嘅时候， 系啦，会有入边 歪 咗啊，笑 又系啊，笑又系歪咗啊，咁样。跟住佢系，如果系咁嘅情况嘅话咧，佢未必知嘅，咁你就要 call 车 call 白车啦。 但系都唔一定个个有呢啲症状， 未必。 我今朝 search 系啦， 系咁同埋 好人好姐都可以突然之间就昏迷就昏迷， 系噶， 即系冇任何先兆， 冇任何先兆啊， 系噶， 系啊。 你话系咪真系冇任何嘅先兆？我谂唔系嘅，但系不过你唔觉得嗰样嘢系你嘅身体同你讲紧嘢啫？我谂佢就系若多若少就可能你有時你會無端端會覺得見暈，或者就係呢啲咁嘅嘢，你會覺得我成日都會係咁噶啦，或者有某啲嘅地方好似揦住咁樣唔舒服，你呢啲都要你要好小心，唔好唔理咯。 我今次聽咗一個訪問咧，就話個醫生講嘅專科醫生，佢就話總之你突然之間有啲。唔對路，譬如你突然之間，平時記得嘢，突然之間唔記得咗嘢，突然之間呢度痛嗰度痛，都唔好覺得係一啲 掉以輕心， 唔好唔理佢咯。 仲有嘅就係有黃金48小時。如果是中了風之後，係啊， 但佢就要睇下你係邊種。 對唔住，冇四廿八 種啊， 幾個小時嘅啫。 24我聽嗰個就 係咯，咁所以嘅就係，總之大家又知多啲啦。咁如果就要留意你身邊嘅人多啲啦，自己又最緊要啦，係咪？鴨腿湯飯就唔好食咁多啦， 都得嘅，做下運動啦，馬老師。 唔好兩隻鴨腿，老細加多隻鴨腿 做下馬老師。 我都冇出， 關心你又唔啱啊！ 整多隻鴨腿唔該， 佢指我啊，佢指我同我瞪大隻眼， 見到我見到， 你講得啱。 我意思系，唔好激我，唔好激我， 情绪都稳定。人哋提你唔系激你啊，你搞清楚。 情绪周氏咁 样， 但系个问题系嘅就系，点解唔喺你自己嘅平时应该系话个体重管理方面你要做好啲啊嘛？其实最初嘅时候，我哋希望你可以咁样做嘅就系，因为想你唔好食药啊嘛，即系唔使食药嚟去控制自己嘅即系 身体状 况，身体系最 好 啦，咁样咯。 请问你有咩感受咧？即系 我好感动啊！ 你会唔会做翻？ 先感動，你唔會太遲啊！其實 我 哋呢個計劃已經開始咗一年 啦。唔係，因為我記得琴日有個感動，就係平時可能我自己都覺得，可能我就係笑下佢嘅肚腩啊。但係冇諗過，原來我哋笑佢肚腩背後，即係當佢如果唔 stop， 繼續咁樣向住呢個方向行， 冇得笑 啊！好， 冇錯， 好得好嚴 重。其實我哋係愛啊！我 知啊， 我哋係出自關心 嘅，身邊 嘅 朋友 當 發生事係真係會好擔心， 會好傷心嘅，係咪？ 世上自有通時候， 但係佢繼續會食鴨腿湯， 唔緊要，唔緊要。是不是是不是我們的愛不夠你還沒感動你還沒感動到好感動是不是是啦好那希望大家真的要好好地去照顧一下自己的身體、 okay. 身體健康才是最風騷的快活人早晨早晨開始我們星期二回來會有網上情 Love is all around me, and so the feeling grows. It's written on the wind, it's everywhere I go. Oh, yes, it is. So if you really love me, come on and let it show. 网上情，活出更好的自己。人有时会唔快乐，系因为担心对自己唔满意，所以努力希望令到人哋快乐。到人哋快乐，自己就唔快乐咯。其实每一个人嘅快乐薄如蝉翼，系因为你好容易接受谴责，亦都好善于去检讨自己。现代人经常话我会做自己噶，不过你谂下廿四小时里边，你有几多个时间系在乎自己呢？你有几多个奔波劳碌系为自己呢？在世界上，其实最无奈的不是伤害你那些是敌人或者陌生人，最无奈的是伤害你那些是住在你心上你很珍惜的人。当我们面对我们亲近的人，我们潜意识觉得他这么喜欢我，他不会伤害我的，如果他真的伤害我，应该是我的问题咯。于是我哋就会感到伤心，感到惭愧，点解令自己珍惜嘅人都会唔鍾意自己。今日就提醒你，千祈唔好将原谅当成习惯，偶然请你零容忍，提醒对方我好在意你嘅心情，但係原来你从来冇諗过我都有感受。当我包容你100次，由第101次开始，可能我真係会生气。请不要拿人家的过错去惩罚自己，因为你是全世界限量版只得一个。和你分享一些快乐的小小秘笈，今日的悲伤请你在天亮前将它完全释放。你要变成更好的自己，不需要从一些不喜欢你的人嘴里面学习，他们讲些什么不等于真是你。成功需要朋友，巨大的成功需要敌人，有敌人你才会更加奋发。为什么你会不成功？因为你偶然努力咯。如果你偶然努力，所以会一直都不成功，要一直努力才能够一直成功。放弃是一秒钟的事，坚持是一辈子。一生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好容易就过去的了。希望你珍惜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记住了，放弃是一秒钟，坚持是一辈子。祝你做个丰收快活人。 潇洒仔回咗两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啊！琴日咧睇新闻咧，佢话咧喺呢个开学之后咧，三种人咧系最需要关心多啲啦，咁、样。三种人咧就系咧， 一定系学生有， 学生啦， 系啊，父母都有份嘅。 其实学系其实系学生，佢话边三种人咧，佢就系咧升小学、升中学同升大学。其实严格嚟讲就一种人啫，即系话每一个卡，即系由小学跳上中学啦， 新嘅阶段， 即系一个新阶段，新唔止新阶段，系新环境啊，新环境又或者一啲嗱，我成日听过咧，最辛苦嘅系幼稚园跳上小学，因为幼稚园好多咧系比较玩啊，即系压力比较细啊咁，但系一上到小学咧就会多咗好多即系功课上嘅嘢啦，学习啊咁咁咯，系咁咯，所以就我哋今日都系讲紧呢个同学生啊、老师啊有关噶喎、 各位加油啊！系我觉得其实最我觉得最好嘅就系、是、诶，琴日大家有冇睇到有啲片段咧？就系、是、访问一啲小朋友开学嘅时候有个肥仔， 开时候 个肥仔希望嘅就系话即系 供应商煮饭唔该煮得好食啲， 我真系好肥仔， 好多学校即系同学都 觉得系噶嘛， 系啊啲饭 呢个态度系好好， 有一个系唔系好接受，即使我系新一代啊叫做，但我都唔好接受，就 系、 是、有个男仔咧中四嘅，就话点么迟入去又系迟，早啲入去又系迟，咁不如喺度出面行下先啦。 冇错， 喂呢个心态唔得咯。 唔系，我觉得都得嘅。 唔好咧， 话 咩太阳太擦眼啊，唔好咩啊，弊啦！我哋嘅下一代咁点算啊，马老师？ 我最中意系肥仔，真系肥仔。系肥仔，佢就希望啲食物供应商可以好啲，即系啲饭盒好食啲，真 系 好紧张 啊！ 嗰啲营养好唔好？ 系啊， 即系有个跑到 系期待嚟噶嘛？你每日 跑气喘咁样走埋嚟，你迟到未啊？系未噶？即系就继续再跑啦，好 好 笑啊！ 我真系觉得好好，点样都好，用你嘅方法好好地去减压吓。咁其实开学嘅话，应该系开心嘅日子嚟嘅。咁一阵间嘅话，我哋嘅树窿树窿 you another long 嘅话咧，就会有好多嘅方法去同大家咧，就睇下点样可以减压。喺呢啲咁嘅日子里面嘅话，仍然可以保持住一个非常之开心嘅心情。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欢迎表哥回归， 表上表妹， 赢咗几多钱啊？赢咗几多钱啊？表哥， 今日大团圆啦吓！ 系啊，大团圆啦，齐齐整整啊，五收晒， 齐欢唱。 表哥你边心？ 点解啊？边心乜嘢啊？ 唔知， 我冇偏心啊，我冇辜负大家。我上次喺日本终于赢咗代表香港国际马术盛事，我有冠军翻嚟啦！ 真系咁犀利噶！ 我本来输紧噶，后屘我就真系打四圈决胜负啊嘛！我未试过三圈未开牌嘅，都第四圈头嗰三铺都系输嘅。最尾嗰铺我决定咗用洪荒之力反败为胜。我仲要求大会啊，做一样嘢就系咩咧？我有少少嘅好卑微嘅要求，未试过四圈未开会嘛，我同佢讲话可唔可以换麻雀啊？咁佢话既然系咁啦，问下其他啲对手 得唔得？ 韩国、泰国介唔介意？佢哋话唔介意啊！呢条将风数发福人送俾副麻雀，我攞出嚟， 好嘢！ 我真系一打开牌，十三只麻雀，十只东南西北1919，我争三只咋？ 系 咁啊！最尾咧， 十三招， 仲要系叫十三。飞喎，打出唔食喎，上家打出唔食，下家打出唔食，对家打出唔食，咁最尾剩翻四条牌，我坚持唔食，最尾海底捞月， 再加分， 就系发财，再加分。 真係苦盡甘來，可以 有份 成 雙 咁樣，可以打只幾波嘅。 好嘢，好嘢！ 表哥，你唔去做作家嘥咗你啊？ 係啊，係係。 你講到真嘢， 真嘢一樣。 你話你搞咩？ 係真㗎，電視有直播啊！ 你 我有啊！ 你叫我落獎嘅時候，你全副麻將係風騷得嚟送俾我嘅，我冇辜負大家，我真係用洪荒之力去作呢個故事俾大家。 作洪荒之力去作呢個故事，就唔係真係打，得明白好啦，嗱，其實翻嚟啊，表哥翻嚟咧，啱啱咧就係我哋嘅新學年啊，嗰啲學生啊、老師啊，重新開始一年的工作啦。 冇錯啦，我都要同你講到你癲夠未？ 我真係未癲夠啊！係咯，見到亂咁噏嘅故事，之後仲係喪 喪地。佢就沉浸喺去旅行嘅， 我都覺得你係 心情， 所以放假幾好。 我諗唔係淨係你係嘛？即係所有啲學 生， 因為放暑假係一年最開心、最癲嘅、最 relax 嘅。系咪先？ 又可以去玩嘛，又游水啊，咩都得。 咁但系癫完之后就要收拾心情咯，无论学生或者老师都系。 系啊，咁啊，你知道八月咧就咩？七月节就 系 鬼门关山啦。咁啊，琴日就校园门就开咯，啲家长就好开心啊，屋企嘅小鬼咧要翻学咯。 你讲得啱，因为咧呢几个月咧成日照顾住佢哋啊，又惊个惊唔知做啲乜嘢啊咁样。而家好啦，翻学啦，就自己可以静翻落嚟啦， 系啦， 有翻啲 me time 啦。 咁我哋不如听听今日嘅来信，就一个老师嘅分享。原来唔单止学生痛苦，原来老师都好痛苦，面对开学嘅适应啊。 Dr. Matthew， 咁多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好紧张啊，因为暑假之后呢，我人生第一份工作就係喺一间中学入面做老师。其实我同啲学生呢都冇乜分别㗎，放完悠长嘅暑假返学，心情呢都係好忐忑不安啊，新嘅学年应该会有好多嘢需要我适应㗎。对我嚟讲，我最担心呢就係而家学生嘅精神健康。九月开学，学生啲压力都好大啊。作为老师，我冇啲乜嘢需要留意，同埋佢哋嘅压力可以令到佢哋冇咁大呢？ Dr. Matthew 话，我想请教一下你点样可以做一个好老师啊？我揀教育做我嘅终身职业，唔系因为工作待遇、人工高、假期长，而我真系好想帮到呢班年轻人成长，成为一个好老师啊！咁多位主持人 ，Dr. Matthew， 你哋有啲咩意见啊？ 哇！唔多谢 院长， 院长。 嗰个春风化雨嗰把声音啊， 冇错，真系 好想做我嘅学生啊！ 有啊 ，sorry 啊，你冇呢个机会啊， 唔系喎 ，Brian 你都系做过老师嘅，你做补习老师 噶嘛， 补 习老师啊，所以见到啲学生都即系每次考试都会觉得佢哋好有，即系好多压力咧，都戥佢哋好担心。但系又咁讲，即系对比起你哋嗰代啊，或者我自己读书嗰代，其实个读书压力其实已经细咗好多 以前就一事定终身 咧，读嘅内容少咗好多，但系个压力都仲系咁大。 系，咁啊，同埋放完假咧，有个落差，玩到丧晒，咁啊，你又开工，咁啊，收拾心情咧，老师又辛苦，学生又辛苦。咁我想问，你放完长假翻学嘅时候咧，都有啲焦虑啊，担心。你最焦虑担心系啲咩咧？ 不如你讲先啦。 我以前就系咧，试过翻学咧，你见到我只眼咧，咪啊，有啲眼泪水淌啊淌啊。十萬個唔願意翻工嘅樣， 係嘅，真係嘅，真係嘅。 焦慮啲咩咧？ 焦慮啲咩啊？我讀學生時期咧，我真係覺得話，一到九月開學咧，係有啲秋意喺度噶。我朝頭早翻學咧，我係涼涼地噶。 嗰陣時冇而家咁 熱， 嗰陣時冇而家咁熱。 係啦，以前陣間明顯啲嘅，因為秋嘢就一個心涼一涼，因為翻學咧最擔心咩咧？邊個做我班主任咯？啲老師惡唔惡死咯？ 啲同學係點㗎？係 啊，啲同學夾唔夾啊？我最擔心呢樣嘢啦。你哋最擔心邊嘢？開學嘅時候。 其實我冇乜點擔心。 我都冇啊，好開心㗎。係 啊，我以前讀書係好開心㗎，所以係期望㗎， 真係期待翻學咁抵死。 期待翻學 咁 有。係啊，話點樣成績都係差㗎。 又見翻啲同學仔咯。 其實翻學有一樣嘢開心就～同翻班同學仔玩啦，同埋咧都好多嘅活動啦。你屋企有時都幾悶嘅，即係如果冇人陪你玩嘅話，反正嗰時我會擔心學業多啲咯。我都講我中學啲學業咧，一直都係麻麻地嘅，成日都係咧考最尾，你冇試考最尾嗬，考最尾嘅感覺。 噶，好难受嘅。通常咧交完成绩表之后，你问喂你考第几啊咁样， 系问你噶嘛？ 系系，即系大家问你咧，你咧咁样，通常我会即刻走先嘅，因为 讲又唔系，唔讲又唔系咁样。 系啊，即系好肉酸，即系三十八人，我通常考30、31、32度咯。 我都唔系最尾，真系尾。 但系已经好难受啦，因为我小学嘅时候考头嗰几名噶嘛，系啊咁。 反而我担心咧，我记得咧，即系我谂啊，琴日咪咪系咪有篇文章都有分享咧，就系讲学生最care 自己咩就係、是、個外表，嗯、即係你知，尤其過咗個暑假咧， 第一學業，第二外表， 係啦外表。咁啊啲學生即係我自己嗰陣時啊讀書啊，我試過一年暑假咧，我記得好似我由唔使戴眼鏡就變咗要戴眼鏡嘅。咁、嗯、我嗰時都擔心死啦，即係九月一號開學戴眼鏡，啲老師會望住我或者啲同學仔會笑我啊？究竟我戴眼鏡O 唔 OK 啊個樣，定係好薯啊，定係點樣？即係 戴都係樹頭柄啦， 冇錯啦。咁、哎、所以嗰陣時都會擔心咁樣嘅。但我知道有啲女同學聽翻咧，又會擔心自己過完個暑假會唔會肥咗啊、嗯？或者大家譬如男同學、女同學都係噶，經歷青春期，即係身體一定會有啲變化，大家都會擔心嗰一樣嘢、嗯。 即 係 點睇自己？ 係 啦，擔心自己。咁如果譬如就係老師咧，頭先個聽眾話喎啊，點樣幫啲同學咧？阿爸新嘅學期開始咧，譬如頭嗰個月有啲咩嘢可以令到啲學生咧容易適應啊？你記唔記得你開學嘅時候咧，頭嗰個禮拜咧係咪翻全日學？定係翻 半日㗎， 半日㗎，係 啊 係 啊係啊，你記得 第一個星期一定係半日， 係啊係啊，因為等你適應翻， 跟住俾你買書咯，係 啦， 其他啲時間， 晏晝時間俾你翻去休息下啦，唔使一下子突然間。 所以好多學校其實安排得幾好㗎啦，已經。 其實係，我覺得點解咧？即係如果即係而家大個咗去諗翻啦，你第一個禮拜。驚你識唔到新朋友，唔、 啊、 知道你中間放 lunch 同邊個食飯好，所以第一個禮拜就翻屋企食飯咧，你自己。咁、 嗯、 下個禮拜就有新朋友啦，就可以自己分組啊食飯。 都係啊，晏晝唔知同邊個人食飯，好 就 孤單。 呢個就係又 係 驚嘅， 好孤單 嘅。冇錯。 咁、你作為班主任咧，譬如第一個禮拜你要做啲咩嘢，令啲學生咧容易適應啊？翻半晝學啦。你會搞啲咩活動咧，令到小朋友咧或者中學生啦開開心心？ 大食會啊！ 大食會啦、 啊！好搞你嗰啲比賽， 未打住嘅。一齊去打下波， 打下波啦！咁、真係，琴日咧學校開學咧，我真係見到真係好開心啊！翻兩個鐘頭、去完 assembly 之後咧，啲學生打波咯， 最好嘅就係 即係唔當上堂住， 係啊， 未正式進入狀態住， 係啊，咁我覺得 其實都係 嘅， 係 咪啊？今日咯，即係大家識。 即係產生翻啲感情啊，同啲學校幾好 嘅。或者如果譬如假設你教 form one， 啲同學完全唔認識嘅，你係新嘅班主任，你可以點咩活動咧，令到啲學生互相熟絡？ 嗰啲啊 ，ice breaking 咯， 玩下 遊戲咯， 個鐘頭。 就係譬如話俾你最快呢個禮拜咧，你揾出邊個同學係處理嗰區嘅。邊個同學同你一個生肖嘅星座嘅等等， 於是等我哋多啲機會傾偈，多啲話題，係 啦。 但嗰時我哋冇呢啲嘢， 冇噶，冇噶， 想就想 噶，就會聯群結黨 啊！結黨跟住欺凌其他同學， 唔係真係會㗎。 你哋又欺凌，但係會聯群結黨， 近朱者赤。係 啦，同埋我哋會主動，我唔知你係咪啦。我估我同你比較相近啲， 高高大大嗰啲就會主動咩啊？ 唔 係 㗎，你有冇發覺佢自自然然會自己嘅就係耳濡目染？你係靚嗰啲，佢哋會可能讀。書叻嗰啲個，佢自然會行埋一齊嘅，又或者我哋係啦，玩嗰啲會埋一齊。 我哋嗰陣時，哇，個頭頭髮長長啊，又喇叭褲啊，咁就係嗰啲人。 即 係 你飛仔會行埋一齊 啊 嘛，係啦， 係啊，飛仔。 你唔使擔心㗎，我哋嗰陣時候即係抗逆力係好大。 呢個就係正正嘅 generation gap 啦。啲人話咧，疫情之後咧，整體嚟講咧，啲學生咧社交其實係差 咗 嘅， 即係唔知啲人相處點樣打開話題。 因為疫情成段其實都唔使翻去。或者唔翻得去，係啊！而家除咗疫情之外，佢而家個通訊方法好多時用手機啫嘛，唔係面對面傾偈嘛，面對面。都唔係好識傾嘅，不如再用手機，都用手機傾可能。 留言啊， 係 啊， 文字啦 ，icon 啦，咁所以有老師咧，諗下啲咩活動咧，可以令到啲同學咧主動要認識對方啦，熟絡下啦，一齊食飯啦，課外活動等等啦。咁咧，老師又先有問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就係點樣做一個好嘅老師？呢個第二題啦。第一條問題就話啊，最近咧教育局都推行一啲方法咧，點樣幫啲學校咧照顧學生嘅情緒啊、精神健康嘅喎。咁啊，小楊。你知唔知道教育局咧推行一个约章，嗰、那个健康约章系咩咧？ 四 R 啊，嗱呢一个咧教育局推行嘅健康约章咧叫做四 R， 精神健康藥章，其實就係用四個 R 嘅英文字母開頭去帶出四個要素咧。即係如果大家跟足嘅話咧，就可以做到一啲基本嘅精神健康啦。咁啊，第一個即係非常之簡單，就係 rest 就係休息啦。咁使唔使去同大家分享下？ 好啊， 係啊，即係咧呢一個提出嘅休息咧，就係即係希望大家會建立一個健康嘅生活習慣啦，有足夠嘅休息同埋充足嘅睡眠。其實咧，我自己好 buy 咧一啲學校，譬如可能國際學校，但我嗰陣時聽咧就係啲內地嘅學校會有嘅，就係佢哋 lunch 食完飯之後咧，係一定要焗住大家去瞓，可能半個鐘頭或者45分鐘嘅午睡。但係香港係暫時未推行呢一樣嘢， 除咗幼稚園咯，可能 係啊， 幼稚園有啊， 幼稚園有， 幼稚園有，幼稚園有。其實 rest 咧，除咗即係你話你所講嘅中間休息一陣之外咧，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其實翻學如果全人都好辛苦噶啦，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咧，放咗學咧，可唔可以唔好再興趣班或者係嗰啲咩補習班啊嗰啲咁？你諗下，你從一個地獄跳去另一個地獄，你即係翻咗8個鐘嚟，跟住再去補習，其實係好辛苦，我自己覺得。 但又咁講，我有時你冇啲補習班，即係我成日都有問我哋嗰啲 part time 補習班嗰個出現係為啲咩咧？當個個去補，你又唔補，到攞咗個成績表，你又個成績又唔夠，你又係第二個唔開心嚟嘅。 我只係覺得，如果你從 rest 呢樣嘢講咧，其實放咗學係咪真係俾佢少少時間去休息一下先咧？ 嗯，但係好可惜咧，就係香有個調查發現咧，就係香港咧有70% 嘅家長咧，平均每個禮拜咧安排仔女去學啲補習班啊、興趣班咧，超過3小時。 哇！你諗下，你諗下， 有喎，有正常係每個禮拜，即係平均係啦，即係多過3小時啦。仲有就係咩咧？就係幼稚園你話啊，晏晝去休息嘛？唔係，有16.9% 咧。家長咧安排小朋友讀多過一間幼稚園，即係話上晝上完 A 幼稚園，下晝上 B 幼稚園，人哋係晏晝緊休息緊，你上第二間， 我都試過。 唔好咁啦， 我以前其實咧嗱，我記得有一次有講座，有個小朋友就話：你可唔可以教我咧點樣同阿爸講？我放學之後先玩一陣，先做功課咧，咁樣佢阿爸成日要我翻去咧，就要即刻做咗功課先玩咁樣。咁我就請佢阿爸上台，阿爸你個仔話可唔可以做完玩完先做功課？梗係唔得啦，咁樣 梗係唔得啊！即接唔可以 對話，唔得，梗係做咗正經嘢先。咁你諗下，翻屋企已經好攰啦，仲要做功課。 諗下，平均一個打工仔咧喺香港咧翻工係49個鐘頭，點知平均香港嘅學生用喺做功課讀書一個禮拜係幾多個鐘啊？ 60個鐘我估 係啊，係62個鐘。 哇！ 即係放工之後你就大人 呢個做功課時間， 做功課啊，温習啊， 齋做功課啫， 冇計翻學， 未計翻啊，計埋翻 學，計埋翻學 嘅，係係 哇，2個鐘喎，人哋大人40幾個鐘，點啊？大人放工 都要死死下啦， 係咯，你又點樣住？就係放完工就繼續要温書做功課。 我話俾你聽啊，我聽過一個家長嘅壓力都好大嘅，因為細個嗰啲人去幫佢 check 功課。我聽過一個媽媽講，佢每一晚咧要 check 20份功課，因為每有兩個嘛，一個仔一個女，每人有10份，咁於是咧佢要 check 曬先可以瞓，同埋先俾得佢哋瞓咁樣。 但係咁講法嘅就係話，其實大人嘅壓力會唔會係自己可以控制嘅咧？即係所謂嘅就係你 check 功課，或者係要佢讀兩間學幼稚園嘅，即係。你自己揀噶嘛，係、嘛？而小朋友佢係冇得揀噶嘛。咁我呢樣嘢嘅話，你作為大人，你自己真係要有呢方面嘅智慧。 同埋，我覺得其實有時做家長咧，係自己俾自己，即係挖個氹俾自己踩嘅。即係講真的，小朋友如果有翻咁上下認知能力或者自律能力，你放手俾佢哋自己去 check 翻自己的功課咯，或者佢唔記得咗做，唔記得咗交，唔記得做嗰一隻，咁佢第二日咪俾老師話咯，或者留堂班改咯。你咁樣幫佢做曬所有嘢，變相就唔係咁好咯。 咁我想問你哋啦，你琴晚瞓咗幾多個鐘啊？講休息 7.5個， 我有6個到咯， 6個到， 係啊，比較掛住你。 咁馬同學，馬同學值得㗎，馬同學， 你有冇瞓到覺啊？ 5.5個半鐘頭。 哇！做咩事？ 佢好夜瞓㗎，佢 好夜瞓㗎。 做嘢啊嘛，你估我想夜瞓？ 本啊， 即系臨急抱佛腳嗰只。 表哥，點解你冇嚟兩句歌仲咁清醒嘅？ 表哥，你唔得咁樣。 表弟，你冇打我啦，我知在啦，我認錯。 雖然我某程度上贊成你講嘢， 唔係因為佢食兩隻雞髀。 講出嚟真係好唔舒服。 好 hurt 啊！我都話表哥偏心噶啦。 我偏心。我認衰。咁你知唔知香港嘅學生咧，平均咧瞓覺咧，嗱，美國有個。 建議嘅就係話建議小朋友咧最好就係一日有九個鐘頭。但香港咧其實咧大部分即係 六個半鐘， 65% 嘅香港學生咧係少過九個鐘咯。 咁有幾多個鐘？ 大約 12.8% 咧每日係少過六個鐘。 哇！唔出奇，唔出奇。因為咧好多學生仔咧佢翻學嘅時間咧係令到佢要好早落校車啊。系好多都用校车噶嘛，咁校车因为兜好多个圈噶嘛，咁就要好早集合嘅咯。 我知道有啲跨境嘅同学咁辛苦， 系都系 五点钟起身， 嗯、 去住譬如话深圳好远嘅，系啊、哎，哇！我真系觉得佢哋好辛苦、 嗯。 然后4:00又要跟校车又走又呢样嗰样。 所以呢啲嘅安排，我觉得嘅家长们真系要谂清楚， 系 咪 啊？ 即系你要佢读呢间咁嘅学校，又或者你要逼得佢咁紧嘅话，佢要牺牲咗咁多嘢嘅话，值唔值得咧？ 校园生活系好紧要噶， 系啊。 读书之外，记住朋友都紧要嘅。送首歌俾大家听。 好啊， 我是 DJ 啊，你今日系， 但系我觉得你唔关注我， 我炮制你噶啦。break 嘅时候，表弟等着看 炮制啊，有共情。 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与身心虽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 系梁继章最开心嘅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系马小强最开心嘅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系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11:30新闻报告，而家送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山东省东平县一间学校门口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十多名学生死伤。事发是朝早七点几，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相关部门表示，一架接送学生的巴士冲入路边，撞到正在上学的学生人群。教育局提醒有意申请2024-25 学年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的合资格香港学生，需要在今个月13号或者之前，透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网上申请平台递交申请，或者将填妥的申请表格以邮寄方式递交教育局。教育局发言人话，资助计划预期可惠及绝大多数到内地修读学士学位课程，以及有不同经济需要的香港学生。合资格的学生可申领资助计划的经入息审查资助或免入息审查资助，前者只是提供给通过入息审查的学生。资助计划的资助款项会按年发放，资助年期为有关学生在指定内地院校就读的学士学位课程的正常修业期。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只可以在同一学年内接受经入息审查资助或者免入息审查资助，二者其一。大众汽车首次考虑关闭德国工厂，以削减成本和精简人手，集团目标至2026年节省100亿欧元。集团亦都表示可能不得不终止一项就业保障计划以提高竞争力。这项计划自1994年开始实施，规定公司不得在2029年之前裁员。集团行政总裁话：欧洲汽车行业正系面临非常严峻形势，经济环境变得艰难，新嘅竞争对手加入欧洲市场，德国作为制造基地嘅竞争力正在下降。强调集团必须果断采取行动。德国最大工会组织批评大众汽车董事会提出嘅计划短视，扬言会激烈反对。又認為公司應該加大投資混合動力技術，加快開發可負擔的電動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吹微風。展望聽日仍然酷熱，稍後有幾陣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逐步轉壞，風勢頗大，有狂風驟雨，可有大浪同湧浪。依家氣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31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43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9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39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6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63.76跌1毫。建设银行5.34跌9仙，腾讯控股378.4升6毫，工商银行4.25跌1.2，美团118.5升2.2，南方恒生科技3.44冇升跌，阿里巴巴80.05升5.5，中国平安36.5跌5毫，农业银行3.41跌1.4。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97，日元146.66，瑞士法郎0.853，加元1.352，人民幣7.124，英磅對美元1.313，歐元對美元1.106，澳元對美元0.675，新西蘭元對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8603点，跌97点。港金报2319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4.37美元，卖出249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睇翻隧道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角道去中环方向近军器厂街车多，现时龙尾喺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窝打路道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带系车多噶。葵涌道九龙方向近荔枝角惩教所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近荔枝角公园。咁至于反方向，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现时近宏景台一带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埃华街。再提翻你一个封路措施啦，鲤鱼门道系有水管爆裂，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嘅快线而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将军澳隧道入口、将军澳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警告指示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心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灿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演员，由舞台剧场去到电视电影，演活过不同类型的香港人，每个角色都令到我感到香港人的热情和温度。作为香港的一份子，我最感到骄傲的就是我们的人情味，尤其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利主持的 Made in Hong Kong， 他们每日都陪着我们一起吃饭，直头好像我们的家人。你今天听了没有？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 林宇经母亲突然患上重病，而沈卷一边要专心射击比赛，另一方面又要奋力维持舅父留低嘅银器店，加上各自要为毕业后嘅前途作出抉择，成长为二人带嚟嘅压力，佢哋嘅感情又受唔受得住考验？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星期一二三晚9:35，港台电视三十一。 巴黎奥运全程投入，仲揾紧边个台有得睇？唔想错过精彩赛事？唔使担心，政府已经买咗奥运会同残奥会转播权啦，等全港市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喺电视免费收睇精彩赛事，为运动员打气。奥运残奥免费睇，全城齐做啦啦队。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树窿，树窿。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我哋又翻嚟啦，表弟表妹。头先讲到咧就四 R 嘅精神健康药章，第一个 R 咧就是 rest 啦， 第二个咧就系同 rest 都好有关系嘅，就系 relaxation， 要识得放松啊。即系教下啲学生，即系必要嘅时候啊，适当嘅时候咧就要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放松下心情。咁其实都系提升精神健康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嘅，就识得爱自己啦，系咪先？好，第三个咧，而系我呢个就系我觉得读书嘅时候，我嘅压力嘅来源都系咗。就是人际关系 relationship 太多啊，因为 唔系啊，你想好每一段关系，你都维系住一个良好嘅人际关系，但你其实你时间冇咁多，即系咪时间管理大师嚟噶嘛？系咪先？咁就系要加强翻同朋友啦，即系同同学仔啦。即使同老師同埋同學仔咧，即係師生關係啦，家長同同學仔啦，即係三方面嘅關係，都係提升佢哋個 bonding 或者 connection， 就提升大家嘅聯繫感。咁、我覺得 讀書時候咧，你老師、啲班主任咧會同你傾偈㗎。 有 㗎， 有 㗎，係 點樣啊？喺班主任課啊，課外啊，約埋一 group 兩樣都有， 你個別咁樣傾嘅。 我講過㗎，我有一個老師覺得我自己有啲啲 外天 分 啦， 係啊，跟住佢會教我彈琴㗎。 我即係私底下再 私底下免費教我彈琴。 彈琴啊！ 咁就啲好老師啦，即係個別關顧啲學生。 唔係，以前有好多噶，佢哋係會自己自費 咁樣， 係啊，自發咁樣會再教你啦。有佢覺得你有天分， 自己啲時間。啊，唔係啊，小樣樣都係㗎， 你 都 有啊， 老師， 你都係， 佢都會個別。教啲學生明明放學時間你都唔介意，即係唔計 都會 stay behind 嘅，同埋好多時好搞笑，我成日都話咧，有咩問題咧就即係最好就盡快問，同埋當面嗰堂問。好多時咧都係臨急抱佛腳咧，臨考試之前咧就會個個咧凌晨兩三點咧就會 send message， 叮叮叮叮叮叮咁樣就去 WhatsApp 我問啲問題咯。 同埋你真係答嘅喎， 我會嘅，總之我一得閒 點都答。 我有唔係兩三，主要我就話我得閒就會答。 真係 OK 啦， 我又唔可以話即刻答你，但主要我得閒就會答你。 但係小楊楊講一樣嘢好重要，就係唔明嘅嘢咧越快啲問，因為我發覺以前點解我成績咁差咧，就我唔敢問，於是有啲唔識嘅嘢咧。答從答從答就越嚟越唔明，跟住已經有少少半放棄。我因為冚唪都唔明咁咯。 咁我想問多佢就係啊，點解唔敢問咧？係咪因為老師好？ 因為唔想俾人知我唔識咯。因為好似好 黏 渣 㗎，人哋個個都識。 邊個係人哋個個都明？ 其實個個都唔明。 係， 個個都唔問。 個個都唔 係㗎。或者問下，首先問下班上面叻嗰啲同學仔先咯。如果佢哋答你都答你唔到，你就問老師咯。 咁你讀書嘅時候咧，有冇班會㗎？ 有， 咁我想问班会搞啲咩班房经营嘅活动咧？你嗰阵时 班房嚟偷望他， 偷望他，遥遥望他， 偷望他， 哇！你破坏我个梦 啊！正啊，咪请继续， 请继续。 班会班会咪就系 收钱做咩嘢啊？做你做 旅行 旅行 啊， 好开心 要钱啊， 组织呢啲嘢咯 ，project 咯， 系啦，咁即系啲凝聚嘅班嘅啲活动啦， 几好噶，嗯，好，另外仲有。 一个咧就系 resilience 啊，即系抗逆力啊。我谂我之前阿表哥都有分享过，即系点样去装备学生咧，适应一啲生活上啊或者学业上面嘅压力啦，教佢哋点样去解难啦，面对一啲觉得好似好大嘅问题，但我成日觉得嗰啲叫咩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啊。 咁你读书嘅时候咧，可能少啲，呢家会多啲嘅。你话学过啲咩嘢系提升紧你嘅抗逆力咧？你学过啲咩嘢啊？是什么渠道有呢？ 我想说我又不是一个叫抗疫的课程的，但是我记得我访问的时候，我们学校呢是跟卫生署搞了一个课程，叫做人生规划类似的东西，他就教你怎样定目标。咁但係有一次咧，作為一個中一仔咧，就會覺得嚇，使乜你教我點樣定目標？就會覺得好似好嘥時間嘅。但其實而家大個咗，調翻轉頭去睇翻咧，其實佢喺入邊咧會教你，即係定目標又唔好定得太高啦。其實或者你要定一個目標咧，其實你可以再細分一啲細嘅目標嘅。咁其實我用呢一個方法去套入我大學讀書咧，其實 work 到嘅喎。即係你諗住想要係啦，我嗰時我入大學第一日咧，我同自己我想攞一級榮譽畢業。咁但係你就咁一嘢去望住個大目標，其實 好 難做 咁樣。 咁你就細分咯。啊，其實係每一 course 入面要做到啲乜啦，或者每個 course 入面寫好每一份 paper 啊，做好每一個 presentation 啊，做好每一個 good project 啊，咁樣就容易啲 嘅 咯， 系 啊， 計劃嘅清晰嘅目標嘅 smart goal， 系啦， 有長期同短期目標。我哋嗰時寫嗰篇文章，佢話有人生嘅大目標啦，有十年嘅目標啦，有一年嘅計劃啦，或者有一個月啦，另外仲有每一日嘅計劃都係可以有唔同。 同我打麻雀一樣嘅咋， 係啊， 頭先講到最尾就係我打出都唔食 嘅計劃， 同減肚腩都係一樣嘅咋。你話你一減要減十磅咁係唔得啦，係咪啊？就由一磅開始咯。 好， 幾時搞掂啊！ 同你畫畫都係㗎， 小 強老師都係一筆啦。首先你一筆先啦，你一筆之後再第二筆啦。我咪筆下就得筆咗出嚟。 係啊， 得筆常失啊，要加油啊， 正字 加油加油，大家都要加油。 你嘅系列就得筆常失。 有冇玩過歷奇遊戲啊？聽過咩歷奇遊戲啊 ？Outbound 嗰啲係嘛？ 係啦，我嗰啲學校啲老師都好犀利喎，陪啲學生玩啦，咁啊上船啦，上到爬到好高，然後跳落海。 哇！ 學生就跳，咁啊老師覺得學生跳我唔可以唔跳嘅，結果咧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咁啊成個經驗俾學生好開心，咁啊成個你咧點樣去克服自己嘅 fear 啦、恐懼等等啦。 我都有玩過一個咧，就係話成班朋友喺後邊度接住你咯，你咧就要眯埋眼，哇， 好驚啊！諗起都驚啊！ 即係驚佢有仇， 即 係 冇 想整過你， 你即係諗下搭地下個頭落地點算咧？ 好驚啊！你 以為好像很簡單，但其實我想是大家之間的那個信任是很重要的 合作啦。 係啊， 我有一下試過，都節目都講過了，第一次教啲 form one 仔話訓練嗰啲 resilience 抗逆力，但係點知咧啲小朋友咧上去三日兩夜上山，啲背囊咧仲重過啲大人，咁啊啲社工就抽樣調查，你攞出嚟睇下邊咩嚟，結果發現 冬菇啊嘛， 冬菇啦、叉燒啦、有米啦，呢全部都 係 阿爸媽俾咯。咁翻轉就係你訓練佢 resilience， 爸爸媽媽都要放手喎。 要放手之外嘅話，我覺得其實咧帶隊嗰個都好緊要。我有一次我覺得好正，就係我去行山，我見到有一班細路仔，我諗七八歲到啦，孭咗個好鬼大嘅背囊，跟住一路行一路喊。 哎呀！ 一路行一路喊， 好慘啊！ 但係咧，那個隊、那個隊長都不停佢講嘅就係話，喊都要行。 啊！ 你可以繼續喊， 你可以繼續喊，你可以唔喊。但係其實你揀喊係咪？喊都要行。但係嗰啲 男仔女仔啊？ 男女都有。 幾大年紀啊？啲小朋友 七八歲， 係咪因為太新 小朋友咁樣？ 日本嘅小朋友佢就係要你捱，就係話俾你聽嘅，就係所有嘅嘢都係你自己負責，都係你自己選擇。咁咯， 自己事自己做， 自己 承担， 自己做，好好啊！到最尾喊喊喊喊之后，根本佢都觉得冇意义咯。 系啦， 咁佢就唔喊啦， 又冇人嗲你， 冇人理你， 改变唔到个事实， 就去面对， 系啊，同埋佢就佢耐唔耐就会讲一句嘅，就话你得噶，你系得噶，你睇下头先嘅你喺嗰度噶嘛，系咪？ 行到嚟呢度啦， 相 信自己， 好正！嗰次我专登跟喺佢后边嗰度，我睇佢哋几个个细路仔，咁、我觉得家长亦都要即系我都要赞赞佢哋，佢哋放手去俾呢一班教练带佢哋，就系、哇，仲要系烈日之下哦，一路咁样行，我觉得咁样嘅话，佢真系会进步咯。 系啊， 喺人生当中。 表哥，我想问咧，即系既然我哋讲起抗逆力咧，我个问题想问，即系譬如咧，一开学第一个学期咧，通常每一年都系即系睇新闻咧，学童啊或者 even 老师出现自杀嘅新闻，即系都常见噶嘛。咁你作为即系一个叫 E.P. 啦，教育心理学家啦，你点样睇呢个现象？同埋你作为呢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呢个身份，你喺学校入边，你会点样做啲咩去 deal with 呢一个现象咧？ 咁啊睇下嗰个压力嘅来源边度啦。有一啲咧喺个环境上边咧，可唔可以做一啲调适嘅？譬如一啲譬如功课啊、考试嘅期望啊等等啦，或者家长嘅期望、啲家长教育啦。咁你发觉系学生本身嘅话咧，就教翻嗰啲抗逆嘅能力咯。咁我自己有一次节目咧都讲过就系、是。乐观咧，其实唔系天生嘅、其实都系学嘅。嗰所以有咩咧？就系、是、一个人乐观同悲观嘅分别咧，就系乐观嘅人点样演绎一件逆境啊？咁你发觉咧，悲观嘅人咧演绎咗逆境咧，就系、是、第一就系将佢睇成永永远远咯。而乐观嘅咧就系咩啊？ 暂时 性嘅，会过嘅。 系啦，第二个特质咧就咩咧？就系、是、遇到逆境嘅时候咧，悲观嘅咧康成咩？就系、是、一样系咁。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啦， 即系将佢成大咗好多倍。 系啊，即系一竹竿打晒成船人。调翻转就系乐观人咧，就系呢件事件啫，就系咁多，系啦。而第三个咧就系悲观人咧，就系唔开心嘅人，唔好嘅咧，就系全部内化咗佢咯。系我衰咯，我唔好咯， 佢哋针对我咯， 所以 我唔好 咧。系啦，但系乐观人咧就系有责任地，即系如果佢嘢系我属于我嘅，我会承担翻。但系如果嘢唔关我事嘅咧，我唔会内化噶，唔系我嘅责任噶。咁啊变咗就系训练紧小朋友就系点样看待逆境都好紧要嘅。 有冇得教噶咁咧？ 有噶，呢啲思维训练咧系可以教噶。我知道坊间咧有多啲正面嘅训练啦，教啲学生。咁我想问头先个老师咧，分享到话点样做一个好嘅老师喺、你心目中成长，不如谂下一个最好嘅老师对你好大影响嘅呢个老师一个特质，你好欣赏佢嘅系啲咩特质咧？ 关心学生， 关心学生。 嗯 有冇试过俾老师关心嘅经验啊？ 有啊。 是怎樣的呢個經驗？ 個經驗是同埋佢就佢識得讚學生咯。 啊，識得讚學生。 係啊，佢識得去讚美你，以讚美你去作為一個大前提，就唔係去責備你。咁樣嘅你會夠膽喺佢面前嗰度出犯錯咯。係啊，咁我覺得嘅就呢一樣嘢係好緊要。我覺得嘅就係關心學生，好多時候我覺得係。我以前有一個老師嘅就係佢平時如果係落堂嘅時候咧，佢會落嚟揾你哋嘅。 啊， 係啊， 係佢主動落嚟揾你哋喎，唔 係 學生揾老師 喎。 係 啊， 咁好。 由初頭嘅時候，你會覺得好奇怪，因為咧你會喺個小食部度見到佢啦。你哋成班人哇喺度飲嘢啊，咁樣佢就會坐喺你側邊嗰度，聽下你哋講啲咩啊，跟住就同佢好似你嘅朋友咁，係啦， 好親民啊，係嘛？ 親民啊。 咁所以我就會。feel 到嘅就其實大家對佢都係一個朋友嘅時候，冇一個好高高在上嘅一個即係距離感咧。 我覺得佢俾我嘅感覺係會最舒服 嘅。因為咧行入教員室咧有一種消散嘅感覺，通常叫得你去教員室都唔幫好嘢 啊，係咪先？嚟一嚟啊！ 你哋教員室揾我，通常都唔係好嘢噶嘛。所以如果你喺小賣部咧見到佢咧，好似变翻朋友咧，就冇咗嗰个阶级上嘅差异咯。如果咁讲， 我有个朋友咧喺屯门代货，好似代一个月货噶咋。咁啊，完咗之后咧，几个月之后咧，有个生 call 翻佢。咁发生咩事咧？就系、是、个生话，我假大咗个套啊俾人。咁啊，好惊，唔知点样算。 点好选啊？话俾呢个老师听， 非常好啊。 即系个老师即系代货老师嚟做，即系一个月啫。哇！咁啊，问翻个同学，你有冇同屋企人讲啦？冇啊。你有冇同学校老师讲啦？冇啊。 我谂佢系冇人敢讲， 冇啊，冇人敢讲，同学仔都唔讲。咁我就問個朋友嚇，咁點解會同你講嘅？咁我想問你嗰個教書咧，代課咧， 教 咗 啲 咩嘢啊？係 啊 係 啊，佢一定好信任你啊。 係啊，好信任。跟住佢話冇啊，嗰下啲 banding 比較弱啲嘅，咁啊係難啲嘅教英文。咁我自己就係吉堂嘅時候咧，轉堂嘅時候咧，就上去班房同啲學生傾偈咯。小息嘅時候，放學嘅時候咧，啲男仔打波，我睇佢打波咯。係 啊， 就係呢個陪伴關心，佢係感受到當佢失意受苦嘅時候，我哋諗起。我唔開心，邊個喺我身邊？呢、這個就最真實。 有人可以揾嘅，同埋呢個人就係你最信任嘅人，係咪、 啊？ 就係、是、好似我哋咁樣，就係陪你、陪你、 陪 陪 你。 陪 你 所以同學仔都係有咩事，即係揾一個信任嘅老師去同佢。 我寧願咁樣啊，係咪啊？即係你仲有人可以揾到。 但嗰個老師咧，如果得到呢個咁嘅問題，佢有好大責任啊，因為人哋信你咧，佢一定要幫佢解決。 啊、 好好啊，咁樣 心 老師就係 要幫佢解決咯。就算自己解決唔到嘛，佢請教其他專業人士一齊幫手解決咯。 冇錯， 呢個係好好啊。老师，同埋第二质咧，我谂起就系咩咧？啊，唔知琴上个礼拜咧，同个朋友开讲起，你会听个利玛窦系咩啊？利玛窦神父咩？喺呢个明朝咧，咪意大利， 意大利 一个专门传教士嘅。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去 study 呢个人物，跟住其中一个朋友咧分享话啊，我觉得利玛窦一个特质好好啊，佢系作为一个传一个 missionary 咧，即系咩？ 传教士， 传教士，佢有一个特质咩？就系、是。是一个开心的人，因为为什么如果一个不开心的人他很难感染到其他人接受他的信仰，他们本身都是一个很开心很正面、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都是一个 happy teacher， 只有 happy 的学生、你经常都是拉口拉面，你对工作没热情的话哪个学生都会感受到 拉口拉面其实他都很累一 天、你们呢不如讲一讲特质。 好，我觉得呢真係好似你話要關心人，我覺得細個六年班咧，我因為比較高大，我阿媽咧同我翻學，其實我叫咗好多次唔好同我翻學，佢仲要幫我攞住個書包喎，嗰啲叫一個箱咁嗰啲咧， 太空夾， 唔係嗰啲再 bulky 啲啊，係、 okay. 啊，跟住有個老師班長行埋嚟，有一日同我講笑笑口，佢好少笑笑口，因為佢真係惡嘅。我話你都咁高大啦，嗬！我話係啊，你班上差唔多最高。我話係啊係啊，我唔知佢講咩。係啊，佢話唔好要你媽媽幫你攞書包啦，得唔得？我話啊得得得。哇！我又覺得真係好，我唔識講。我反正覺得佢意思就係話你媽媽都咁辛苦啦，你又高過你媽。你點會要佢攞書包呢咁樣，即係自己嘅嘢自己做翻。我覺得呢樣真係幾好。 係我記得嗰陣時有個中文老師咧，好得意。佢耐唔耐咧上堂咧無無謂謂嘢，即係會扯開咗嘅，即係講一啲生活嘅得意嘢啊，即係唔會成日都揸住本課本就即係依住本子辦事咯。無端端會講一啲笑話引下我哋笑，咁我會覺得好想上佢堂同埋好輕鬆咯。 如果咁講法嘅話，其實佢係教你做人。 系 做 人， 做人系咪啊？即系多过在喺学术上面嘅、学术上嘅嘢就一定要啦。呢个系个本分，系嘛？但系其实我觉得系要真系春风化雨嘅话，系要教你点样做人。 唔系纯粹书本嘅知识。 你咧， 我就觉得我有分析过，即系个老师其中一个特质咧，就要识得欣赏学生，同埋呢个欣赏学生咧，佢会喺个班上面咧会公开去。 讲出嚟， 系啦，表扬出嚟嘅，因为我成日分见过咧，即系谂翻转头，有啲同学仔，譬如有啲老师话佢，喂，你手字好靓啊，或者你呢排上堂好专心、啊，咁佢喺个班房上面咁样公开地讲出嚟咧，你会 feel 到啲嗰啲被赞扬嘅同学仔咧，佢哋读书嗰个动力咧，嗰排咧又会大咗， 系啊， 仲会越嚟越好添噶，系啊，因为你赞我嘛， 欣赏啦，赞赏好紧要嘅，所以临尾仲有一个练习咧， 好， 都同欣赏赞美有关嘅， 正啊，嚟啊， 好，我哋大家 一齐准备。 好， 起 心机啦， 嚟 啦！ 好啦，呢个练习咧好简单嘅，就系正话要去学识 relax 啊，帮自己去休息，系做一个简单嘅一个静观练习啦，就系个观自己嘅呼吸，然后听一个欣赏赞美嘅故事。咁啊，大家如果你觉得你个环境适合嘅话咧，又容许嘅话咧，可以慢慢合埋双眼，然后咧试下开始嘅时候咧， 將你嘅注意力去感受下你嘅身體接觸張凳嘅感覺。只係留意下咧，你嘅身體接觸凳嘅感覺係點噶？雙腳接觸地面嘅感覺，腳踏實地嘅感覺又係點嘅咧？然後慢慢將你嘅注意力咧去到自己嘅呼吸，試下感受下，當你呼吸嘅時候咧，你嘅腹部一升一降，吸氣嘅時候腹部升起，呼氣嘅時候咧腹部慢慢放翻鬆落嚟。当你做呢个正观练习嘅时候咧，唔需要刻意控制自己嘅呼吸噶。有时我哋嘅呼吸会比较快，有时会比较慢嘅。有时我哋嘅呼吸咧会比较深，有时呼吸比较浅。当我哋做呢个练习嘅时候咧，纯粹留意呢一刻我哋嘅呼吸，唔需要控制住佢嘅。当你静落嚟嘅时候咧。可能有时发觉自己分咗心，分心咧都系好正常嘅事嚟嘅。而发觉自己分心嘅话咧，可以好温柔咁样邀请自己再次翻翻嚟你嘅呼吸嗰度。好耐以前咧喺内地咧有个妈妈第一次参加姐姐嘅一个家长会，当时幼稚园老师同佢讲：你个仔啊真系好差噶。同其他同学比较咧，佢真系学得好慢啊！妈妈听完之后，翻屋企，佢个内心好难过，因为知道全班得佢个仔系俾老师责备嘅。佢又翻到屋企，姐姐问妈妈：妈妈，老师今日讲啲咩嘢啊？呢个妈妈同个姐姐讲：哦，老师今日咧表扬你啊，佢话你咧好认真，好努力学习，你进步咗好多啊！后来小朋友上到小学了，在家长会上面，老师都跟妈妈说：你个仔的智力呢可以跟其他同学呢有些分别，他真的学习很慢很蠢。妈妈带着泪水回到家，她抹一抹泪水跟个仔说：老师说呢你不是一个蠢的小朋友，他说呢只要你用心呢试点不同读书方法，你会进步很多的，会进步很快的。小朋友眨眼高中了，内地高考放榜，当个仔将个成绩单话俾妈妈听：妈妈，清华大学收咗我了。同埋妈妈，我想你知道，其实由细到大，我知道我一个唔系一个聪明嘅小朋友，系你一直鼓励我，冇放弃过我。我今日终于达到梦想了。新嘅学年，愿所有的父母和老师一起努力鼓励同学，让他们振翅高飞，追求梦想，让他们为自己的努力而觉得骄傲。

系 啊， 带翻啲小朋友，带翻啲校车， 系啊， 差好远啊。 因为咧，原来咧，我觉得咧。唔單止我哋啦，我哋唔係學生啦，但係咧，當所有學生香港咁多個學生咧，大家一齊放暑假嘅時候咧，成個城市咧都會感受到咧，哇！我哋又翻翻學，我哋又放暑假嗰種嘅氣氛喎， 之前就好寧靜下噶嘛， 係啊， 但係寧靜還寧靜，但係有啲玩樂嘅場所咧，又好多人噶喎， 係 啱啱相反， 咩玩樂場所啊？ 例如沙灘游水啊，或者嗰啲 嗰啲咩？ 你去開嗰啲咩？ 你嗰啲咧？ 但係咧，一學生一開翻學之後咧，反為有好多嗰啲玩。啊！食嗰啲地方又會剩翻啊！ 係啦，嗱呢個亦都同咧個城市嘅人口密度有關啦，個密薄啦，係啦。如果個城市係好多人嘅話咧，即係唔單止係講暑假啦，我哋講緊係有啲 long weekend 啊，啲人走曬飛曬去第二度玩啊，亦都突然之間覺得，咦？點解啲人去曬邊度咁？係 啊， 係 啊。 但係另外一個城市嗰啲咩空溜溜，係咪啊？好得人驚 㗎！係啊係，所以 拍嗰啲明日之後咁樣， 冇曬人㗎。 係啊，所以咧每一個城市咧都有唔同嘅節拍啦、節奏啦，係咪啊？我自己咧就大家都知道啦，我有一段時間咧就喺加拿大生活啦，喺嗰度佢長大啦，係嘛？咁我就好 used to 好習慣咧嗰邊嘅人哋話慢半拍嘅生活嘅 ，used to 誒。 同埋咧，我想問下你嗰邊咧啲人係咪都係比較少聚集嘅？因為你發覺香港好多街道咧，其實咧呢個人流好廣，好旺嘅。 係， 但 係 我發覺好多地方咧，譬如英國啊，或者你個加拿大，係咪比較都係比較少人㗎？定係 Chinatown 都係好逼㗎？ 唔係比較少人嘅。但如果我哋講緊 Chinatown 咧，就係一啲週末嘅時候啦，大家去買餸咧就會好多人啦嚇。咁但係講緊你頭先講聚會咧，呢個亦都好得意嘅，我最近咧就都有翻過去温哥華啦嚇，咁都問下啲朋友話：，喂，你又見過邊個邊個未啊？啊，好少見，好少見。啊，邊個邊個有冇出嚟啊？啊，好少。 嗰啲邊個邊個鄰居啊？ 啲朋友，啲朋友嘅。我話點解你哋住得咁近都咁耐嘅？唔耐，我哋一年咧。都成日出嚟噶，有幾多次啊？ 嗯、 一年都有一次兩次噶， 即係我哋遠啊嘛， 我哋會覺得唔係啊嘛，即係而家我哋生活喺香港啦，即係見面好常見啦嚇，同埋好容易就會見到啊！咁但係咧，原來喺外國咧，大家都話嗱出嚟食飯又貴，或者係我又要去你屋企，你又要我屋企，大家咧 又遠， 舟車勞頓係嘛？ 係啦，舟車勞頓係，大家個城市節奏好唔同嘅。我就諗翻起咧，有一件事咧，就我覺得哇好大分別嘅，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咧，最誇張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大家去超級市場度買嘢啦，真係好似睇戲咁樣嘅。嗱嗰條隊咧好長啦，有十幾個人啦，跟住咧。俾錢嗰個婆婆咧，佢仲會喺嗰個銀包嗰度咧，慢慢手袋嗰度， 逐個 coin 拎出嚟， 逐個 coin 嚟， 嗱數 coin 都叫做快啊！ 佢唔 係，都唔係攞 coupon 啦，佢攞本 check 簿出嚟寫，係啦，嗱首先咧嗰個 零， 係啦，嗰個收銀員咧會同佢講啊，唉婆婆， 傾一陣偈先， 今日點樣啊？ 傾一陣偈先， 嗱，哇你琴日個奶未買喎，嗱今日買翻啦，嗱 我抵嘅今日， 係啦，12.45啦。咁佢就 佢諗一陣，佢諗一陣， 後面有冇醋噶？ 係啊，我其實想問，咁後邊啲人嘅反應咧， 係 有呢啲人嘅， 後邊嘅人咧冇乜反應嘅，大家都習以為常，係啦。咁其實我自己不嬲都好習慣呢一樣嘢嘅。OK， 嗱，我喺畢業之後啦，翻嚟香港啦，咁又做嘢喺香港嘅生活啦。好多人咧就話：喂，你好似慢半拍咁，或者咁 係 啦，咁 lay back 咁樣嘅。咁我自己都覺嘅，但係咧，當我喺近年再翻翻去加拿大嘅一啲城市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咦，原來唔係，我喺香港即係生活咗咁多年之後，原來我都快咗好多， 係 啦，被同化咗。嗱、有啲咩例子咧？就係、是、我哋有一次咧，即係喺旅行嘅時候啦咁就去買嘢，咁有一間嘅童裝鋪頭啦，咁哇啲嘢好平，幾蚊幾蚊咁一件，我哋一買咗。唔知20件定30件咁樣啦，真係好平啲啊！減價嘅時候，OK 講加幣幾蚊咪真係可能20蚊咁樣啦，二三十蚊。跟住咧，俾錢嘅時候要排好耐隊啦，排緊隊嘅時候咧，俾錢咯，跟住突然一發現，咦過曬機啦，咦有一件原來唔啱 size， 咁唔啱 size 真係著唔到㗎，啲細路仔。我唔要呢件啦，唔該。嗱，通常我哋咧喺香港，我見到好多時嘅做法咧就是、啊好啊。 嗯 咁啊，帮你拎翻出嚟， 系 啦，咁咪得咯，剩翻嗰19件嘅话，几多钱？俾钱咪走咯， 系啦， 唔系咁嘅咩？ 佢唔系咁嘅， 系啦， 佢逐件丢翻走啊？ 嗱，佢首先咧就即系吓，你唔要啊？咁我解釋 好大件事喎、 啊！你唔要啊？咁你等一陣先嚇，咁叫個經理嚟啦。咁經理嚟 要開曬所有嘢， 商量完一陣之後咧，佢就 要商量。 係啦，咁點做咧？咁跟住佢就我諗到啦， 買20件送多件得唔得啊？ 嗱，呢位姐姐佢就我諗到啦。 最快嘅方法咧就系要 void 晒所有嘅。 系啊，咪 void 晒所有嘢。 系啦， 我哋 要逐件逐件 void， 逐件逐件丢翻。 就系 void 晒二十件 ，void 晒二十件， 因为咧佢系入晒你一张单，所以你唔要一件咧，佢成张单要 void 晒佢。 系啦， 好正、啊。 咁跟住咧就，嗱、 哎，但系后边啲人点啊？你一定会好唔好意思啦。如果你系个香港人， 其实我唔知佢咩反应，我冇去拧转面啊，我惊俾人 咁啊。 系 啦， 都会同后边啲人讲声， 呢个真系香港人嘅反应，我哋自己会好内疚，同埋咧会好惊嘅，惊人哋闹嘅。 系啦，嗱，退咗嗰十九件之后咧，咁好有交代。嗱，呢度退咗嘅，嗱，呢张纸系退咗嘅， 你 check 下先， 就系 check 先。嗱，好啦，而家开始十九件啦。嘟嘟 搞咗半个钟， 系啦，即系搞咗好耐嘅时间咯，系啦。咁呢一样有少少唔习惯啦。 咁你点啊？ 咁都系要咁样噶啦，吓一即系要尊重翻人哋嘅城市节奏，人哋嘅城市节拍系咁样啦。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去一间餐厅度啦，咁食早餐啦。咁其實好耐冇食早餐㗎啦 ，OK？ 好，你食慣香港嘅早餐嘅話，其實你去一啲茶餐廳嗰度食早餐， 都係嗰啲嘢啦， 由 五分鐘內上曬啦， 由坐低到點完嘢到上埋嘢， 十五分鐘之內， 十五分鐘內食曬， 食曬， 快埋單走咗，係 啦， 已經 係啦。如果開始食， 應該係應該八分鐘更快。 如果兩隻雞髀就十分鐘， 係佢講嘢比較，我要 真係好快嘅上，至少上嘢會好快咯。 由叫到食其實五分鐘之內啦， 一定係啊，唔係你懵噶啦，你開始 係啦，個 waiter 都懵你啊，你仲坐咁耐，我有人坐噶嘛，係 啊啱啊， 係啦，但係喺外國我唔係講緊啲好高級嘅餐廳啦，一啲叫 family style 嘅 restaurant 啦嚇，去到咧嗱明明間餐廳咧可能有好多位啦。得兩張台，有個公公婆婆，另外一個又公公婆婆咁坐喺度啦，冇、人嘅喎。朝頭早嚇，去到門口嗰度有個牌寫住 Please wait to be seated，、即係話要等埋佢大位啦。冇、人嘅喎，那個大位，咁你企咗一陣啦。跟住有 啦，諗住自己係 啦，但唔可以唔得嘅，唔得嘅。原來即係我嗰邊啲朋友話：你唔好咁啊，唔好咁，唔好做壞啲規矩啊。 因為佢哋會有佢自己嘅管轄嘅區域㗎，你唔可以亂坐㗎。 咁跟住個係啦，大位一個就嚟啦。Hi, how are you today? 啊，講完一輪之後咧，就帶你去嗰度啦。跟住帶你嗰度咧，又唔係俾個餐牌你嘅，因為俾餐牌咧就啊，你等一陣嚇。嗱，我哋個 waiter 咧一陣就過嚟㗎啦。都佢都唔係 waiter 嚟嘅 ，OK。咁跟住咧就再俾個 menu 你，再俾個 menu 你之後咧，你再好，我俾啲時間你睇睇個 menu 有啲咩食啊。 跟住走咗去， 就走咗去，再等多五分鐘，再翻嚟。唉、哎，你食乜嘢啊？不如飲杯咖啡先啦，好唔好啊？跟住我就好啊，咖啡啊，好嗱，而家即刻帶咖啡俾你，過多五分鐘，你成件事咧就要 攤場嚟做， 等攤場嚟做。跟住咧，我同阿副團長我就講，唔係啦，嗱，下次嗱冇刀冇叉要講，攞 menu 要講，你嗌定乜嘢要講，要唔要咖啡要講，一啲要講。一嚟到嘅時候咧，我哋就好、哦，我哋而家要兩杯咖啡，一個早餐， 即係講曬先， 係啊，一次過講曬，唔好等佢再翻嚟啦。 我想问一样嘢嘅就系，其实你哋算系几好嘅。你知唔知我有一次我俾人哋闹啊？就系你有冇留意一样嘢嘅？就系当佢俾你坐低咗之后啦 ，and then 跟住佢就系为佢另外一个人嚟 serve 你噶嘛，系咪？好啦，咁啊问题就在于嘅就系好多时候你见到佢唔过嚟嘅时候，你会点样？我哋香港人就会 excuse me 入佢唔得噶，唔可以嘅， 冇错。 知唔知點解唔可以？ 邊個地方都做呢件事？ 我喺英國啊， 係啦，喺外國係唔可以嘅。 外國係唔可以。 佢會點樣？佢覺得 offended 啊？ 唔係，因為咧，佢會過嚟揾你。 覺得你冇禮貌。 第二咧，係啦，第二咧，你有可能咧叫錯咗另外一個唔關於呢一個 section 嘅人。 冇錯。 唔同嘅侍應 佢過嚟又唔係， 佢有佢自己管轄嘅範圍嘅。 我估呢幾張台嘅，你做咩叫我過嚟啊？ 冇錯啦，佢係唔會理你嘅。 咁樣你咁樣叫？ 跟住咧就其他啲人同佢講嘅就係：喂，你做乜嘢啊？咁樣我就話：我等咗好耐啦，但係佢都冇嚟。佢喂，即係我哋又寫嘢，跟住佢就話唔會有人咁做㗎。你係要等佢自己過嚟問你要你係時候要落 order 未啊？係 啦，咁同埋咧，我哋喺香港咧，太習慣咗嗰度茶餐廳文化，有時咧坐低。你嗰張台已經有曬刀，拉出嚟嘅，已經有曬刀叉嗰啲啊！如果冇茄汁啊，或者冇啲咩辣醬啊，你有時你要見到一個服務台嗰度有，自己去攞啊嘛。嗰邊係唔可以噶，係啦。嗱，你見到個茄汁已經喺你嚇五尺 咩啊？佢驚我偷佢啊？點解唔得啊？ 咁你唔可以自己攞噶，你要攞咧人哋即係你啲朋友就話：你唔好啊，千祈唔 好冇礼貌嘅，咁 冇礼貌，系啦， 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就是、香港，譬如我食一个茶餐厅嘅早餐啦，我预计大概知道几钱啊嘛，嗰边咧唔系嘅，冇乜预算嘅。嗱，譬如我一个15蚊嘅早餐啦，15蚊嘅早餐可能有 pancake 啊，有面包啊，有肠仔啊，有最中意食嘅 hash brown 啦，系啦，有煎双蛋啦。讲完之后咧，15蚊冇嘢饮嘅，咁另外系啦，再要加2-3蚊饮杯咖啡啦。不过好在咧，佢啲咖啡咧就 系 任斟嘅，任饮嘅。咁同埋咧，你坐几耐咧，冇人会理你嘅，你中意坐几耐都得嘅，坐到 lunch hour 都得嘅，冇所谓嘅。OK， 咁跟住。嗱，譬如你係張單寫住18蚊咁樣啦，唔係18蚊落樓嘅喎。 我知啊，加唔知加廳， 嗱又要加税啦，又要加tips啦，係啦，你唔可以太多人喎，多人咧個tips又要再 多 啲嘅喎，係啦， 佢遞增上去。 係啊，咁可能係18蚊嘅嘢，可能係24-5蚊至落得樓咁樣嘅 喎。係啊，喂，佢哋嗰啲人咧好得意，我去美國咧咁啊食完飯啦，咁跟住咧，因為佢冇加一啊嘛，咁我俾咗少少咪算咯，係咪？我朋友話唔得㗎， 唔得㗎， 人哋冇加一，你唔可以俾咁少嘅。結果個餐飯咧，佢係。我啲钱都掹咗100-200蚊港币掉落去，喂，起码都要咁样啊，咁样。 嗱，佢礼貌啲咧，就会行过嚟同你讲声，啊，点样啊？今日我哋系咪做得好唔好啊？ 系， 啲嘢啱唔啱食啊？ 系，系时候嚟收钱 啦。系啦，唔即系如果你俾得少嘅，佢会问你，即系点解 唔好食 嘅？唔好食嘅咁样咯。不过咧，如果 问题想问，如果我真系跟翻张单个钱俾，咁点？ 你 佢会开口问， 我都想问啊。 佢会开口问， 即系如果我真系个游客咁样，咁佢会 开口问嘅。例如如果你俾 Visa 单。的話即是你碌卡的話他會在個碌卡那裡寫你究竟是給12、15還是18還是另外一個數、啊、如果另外一個數就要很麻煩了你要再看看寫什麼數下去要再計過、嗯、不過剛才說的早餐有一件事很喜歡吃的就是 Hash Brown 啦 防菜 是的其實外國人他們吃的 Hash Brown 其實就不是麥記那隻的扁嗰只嘅嚇， 薯餅 係啊，嗰啲叫薯餅咧。其實 hash brown 咧就係一啲薯仔啦，將佢咧 shredded 變成嘅薯仔絲，跟住咧再煎脆佢，呢、這個咧好好食嘅。咁其實我哋今日咧教下大家咧點樣做一個 restaurant style 一個咧餐廳式嘅 hash brown 啦。 呢個咪即係土豆絲。 土豆丝咧就散嘅， 你 嗰个 你 讲 得好啱， 我觉得好好， 哦，好中意阿马老师嘅，系啊，将所有嘢本地化啦， 大家就明啦嘛， 系啦，嗱，我哋今日咧教大家个早餐式嘅酥炸土豆丝啊，嗱，首先咧我哋将个薯仔咧批咗皮啦，跟住咧就去到刮到一条条丝啦，跟住咧因为里边咧就有好多嘅 starch 嘅，我哋有多淀粉质嘅，淀粉质咧就会令到你煎出嚟嗰样嘢咧。好黐住，好黏住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洗到个淀粉质冇晒啦，跟住咧用手揸干翻晒呢啲嘅薯仔丝啦，跟住咧就可以落镬度炸噶啦。我哋落镬嘅时候咧，就用少少嘅油啦，再加少少牛油啦，但唔可以用晒全部牛油啊，如果唔系咧就会窿晒噶啦。咁跟住咧就煎，我哋咧摆上去个镬嗰度，冚盖5分钟，慢火至中火一路煎，煎5分钟之后咧。开翻盖，再反面，跟住咧就会成为好香脆嘅 hash brown 呢一个酥炸土豆丝。 哇！呢啲我发觉你整呢嘢食越嚟越简单喎、 啊， 越嚟越快捷喎、 啊。冇办法啦，今日俾阿邝美云姐姐攞咗 少少时间，唔该。 好啦，多谢晒啊，咁啊 ，Billy 唔该晒。好，12:30先啦，新闻报告翻嚟，继续翻我哋嘅风骚快。 下次整九大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山东省东平县一家学校门口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共造成11人死亡，包括5名学生和6名家长。13名伤者之中，1人情况危重，12人生命体征平稳。涉事驾驶员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事发今朝近7:30，一架公交公司接送学生的车辆驶至东平县瑞昌路一个路口时，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的家长和学生。东平县事后随即展开救治和现场处置。 一名海关高级官员昨晚驾驶私家车翻工途中，在深圳湾大桥连人带车堕海，消防其后将他救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正是调查案件。警方说，昨晚大约9:18，46岁男事主驾驶私家车沿住深圳湾公路大桥北行，期间据报怀疑失控撞向路肩一个信息显示屏，之后越过栏杆并且堕入海中。警方和消防接报到场，在附近一带搜索，在海底发现私家车，司机被困车内，其后被消防救出。他的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天水围医院，凌晨1:30证实死亡。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核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推出宣傳愛國主義教育的主題曲《我們的家》。主題曲由小組的傳媒宣傳分組委員邝美云主唱，他說香港在過去幾年經歷很多風雨，一直想製作一首温暖和有温度的歌曲，又說有國才有家。他認為這首歌不論對男女、老幼都非常合適，亦都能夠表現到香港人的心聲，表達市民的愛國情懷。他希望香港能夠越來越好，與國家一同進步。小組組長李慧瓊說，製作了卡拉 OK 版本給市民下載，希望市民感受歌曲傳達的訊息，一起愛護我們的家，以及唱出愛國情懷。他又希望不同團體能夠在國慶前後一起去唱，全港中小學都能夠在音樂課堂或者合唱團練習時唱出歌曲，表達對國家的情懷。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下週酷熱吹微風，展望明天仍然酷熱，稍後有幾陣狂風雷暴，風勢逐漸增強，随后两三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大浪同涌浪。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27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45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39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5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63.7跌1.6，腾讯控股378.2升4毫。建设银行5.35跌8仙，工商银行4.26跌1.1，美团118.3升2蚊，南方恒生科技3.43.8跌0.6仙，阿里巴巴80.05升5.5，中国平安36.4跌6毫，农业银行3.43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7，日元146.43。瑞士法郎0.853，加元1.353，人民币7.121，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8,615点，跌84点。港金报23,19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6.29美元，卖出2,4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已经是一个局外人。 最好笑嗰次咧，去尖沙咀，嗰个客听完我哋 present。擘大个 我记得，我记得佢擘大个之后，得我得个窿啊！ 不过我忍忍得几辛苦。 咩啊？得个窿有咩好笑啊？ 唔系啊，问题咧，嗰、那个两只门牙都冇咗，佢擘大就得翻个窿，真系笑死 了！唔系啊，人哋已经冇晒啲牙。已经好唔开心噶啦，你哋两个好衰啦，就喺度笑人。 喂，钟源，呢个你冇份笑啊！你嗰次入到呢班笑到唞唔到气啊，真系争帮你叫十字车啊，扮制啊而家。 佢哋讲嗰个客嘅事，我真系冇乜印象。后嚟。我同佢哋讲话约咗人要走先啊，唔好意思啊，我走先啊，拜拜， 拜拜， 喂喂喂，阿 Chloe 迟啲再联络下， 曾生啊， 啊， 我系 Joey 啊。唔系 Chloe 啊 ，Joey，Joey， 真系唔好理佢啊！我怀疑佢咧有读写或者呢个听写障碍，是但一样噶啦，一定中， 中你个头啊！唔好听老鼠乱噏啦，啊！做 点啊？点啊？做定 Jo 啊？谂清楚先好讲啊！ 睇到曾生茫然不知所措嘅样子，真系几好笑噶！佢喺公司嘅时候信心十足，指挥约定嘅样啊，完全系唔同噶。不过我发觉佢皱纹多咗，白头发都系。曾生啊！你的工作顺利吗？你攰唔攰啊？呢几年你系咪好辛苦啊？以前呢，我见到佢做嘢沉思嘅时候，我觉得好惨噶。有时我会帮佢捻下个头，又就系揽实佢，嗲下佢，氹下佢。见到佢笑，我就会好开心噶啦。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去剪？心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身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无意，不太难忘。表姐啊，你瞓着未啊？ 未啊，点啊？有冇咩烦恼啊？定有嘢谂唔掂啊？ 表姐啊，今日晏昼咧，我喺鲗鱼涌嗰度啊，撞到曾生同埋朱 Sir 饮咖啡啊！ 撞到又点啊？讲啦， 我哋啊坐低倾偈咯。 哎呀，你继续讲啦。我听紧啊，唔好要我问咧，入正题啦，好唔好啊？ 好啊。咁我讲噶咯，我同曾生坐得好近啊！ 近咗几近先？ 哇，好近好近，近到我闻到佢身上面嘅气味啊！就系佢用紧嗰只沐浴露同埋古龙水个味啊！ 啊，表妹啊，你都几犀利，曾生身上面两只味道，你有咩理由会分得出嘅咧？你讲大话？ 我冇啊，我冇讲大话。佢个沐浴露嗰咧系带住海洋嘅味道噶，佢个古龙水嘅味系一种南美嘅浪漫同埋北极，仲有加上嘅就系，其实我隐约都会闻到。 表妹啊，你讲完未啊？我听日要翻工啦，而家已经好晏啦，请将音量收晒，我要瞓啦，早唞。 成两点几噶啦。咁我哋熄灯瞓觉啦。 诶，曾生， 嗯， 系呢一份系我 print 出嚟嘅合作意向书嘅初稿啊，你睇下，睇下有咩问题。 嗯，你 send 俾我电子版咧，我睇过噶啦。大问题冇，不过有啲细节咧，俾啲时间我消化，好冇？ OK， 冇问题。嗱，我俾一个星期嘅时间你，够唔够啊？ 够啦，够啦，唔该晒。 诶，系咧，曾生。 哎呀，唔好曾生啦，Philip 啦，好唔好？叫我Philip啦，OK，Stephen。 OK，OK，OK。 喂 ，Philip， 嗱，介唔介意问下你，你喺台山嗰份工 O 唔 OK 啊？ 咩意思啊？我唔好明。 冇，我好奇你过咗去台山唔够一年，呢十个月嘅时间，你了解咗啲乜嘢啊？ 嗱，国内或者唔好净系国内啦，全世界有关环保嘅再生能源同埋可持续发展嘅项目咧，其实嗰个需求都好大，我觉得好有发展潜力。我都了解到咧，国内呢方面嘅科技咧，而家可以话属于全球领先嘅位置。 嗱 ，Philip 哥，嗱，虽然我同你咧就唔系好熟啊吓，不过咧我感受到你内心嗰团火 咁犀利， 我啊真系好希望同你倾紧呢一个 project 可以做得成。 好啊，我都希望可以落实到。 嗱，咁如果咧真系落实到嘅话，咁你咪要放弃台山嗰份工？你觉唔觉得可惜啊？ 放心啦，我做嘢稳阵噶，未达到个安全系数咧，我唔会轻举妄动。放心。 OK， 嗱，我哋饮杯， 好， 预祝合作成功，好唔好？ 好， 好 ，Cheers，Cheers。 Cheers. Cheers. 表姐， 有咩事啊，表妹？ 我琴晚同曾生出咗去饮嘢啊！ 你只衰嘢真系守唔到寡嘅，人哋一约你啊，即刻扑出去！哎呀，你识唔识啊？女人啊，要吊下味先噶嘛！哎呀，你咁蠢嘅，真系俾你激死我啦！ 表姐啊，你讲咗去边啊？佢啊，同我公司以前嗰个朱 Sir 啊，计划出嚟要搞个新嘅 project 噶嘛，我有冇兴趣啊？ 有，咁梗系有啦。咩条件先？有冇股份啊？有冇分红花啊？仲有咧，即系请秘书啊？秘书嘅话咧，我 OK 噶，我 OK 噶，三万八好冇？38000一口噶，14个月啦，每年1个月大假，1个月之后开工。嗱，如果咧佢要我翻工嘅话，我即刻翻俾佢都得噶。不过咧，佢要赔翻俾我公司咯。下一分钟咧，我就即刻可以埋位噶咯。 你讲咗喺边啊？ 树人即系梗系未讲完啫嘛，仲有最后一个月啊，产假要有3个月噶，得唔得噶？ 表姐啊，你产咩要3个月咯？ 哎呀！你嚟得我啫， 嗱，我同你讲正经啊吓，嗱，佢呢一个咧系一个再生能源嘅项目嚟噶，会接触到好多我一直都好想接触又好有兴趣嘅范畴，我都想知多啲，我想试下你话好唔好啊？ 咁表妹啦，咁啊表姐都同你讲正经嘢啦，系咪？啊，唔系话咩都可以试噶噃，有啲嘢咧你试过啦嘛，系咪？唔 work 啊嘛。咁点啊？咁咪唔好试咯，唔好令到自己损手烂脚啊！ 表姐啊，你又讲咗去边啊？我系话试下新工啊，新挑战咯、啊。 我知，但系份新工背后系啲乜嘢啊？咪就是一个用啲乜嘢话？海水冲凉嗰个人咧，跟住啊，佢浸死你啊！ 表姐啊，我好大个人噶啦，谂嘢唔同晒噶啦，我成熟晒噶啦，我同大家都系好清楚，招大大系朋友嚟噶，系好嘅合作伙伴啊，我同佢都好清楚噶，我哋系唔会再过界噶啦。 哎呀，你一厢情愿啫嘛，你唔过界啫，佢可以三只脚埋你哋嗰度噶嘛，咁过咗界咁点算啊？嗱，表妹，我提咗你噶啦，你条界点样 set 咧？俾唔俾人过界咧，就你自己决定啦吓。 得啦，我保证啊，我记得你讲乜嘢噶，我亦都知道自己条界喺边度噶 ，OK？ Joey 啊， 嗯， 听日咧，我同我妈咪去坐邮轮，谂住玩两个礼拜，跟住。我就翻新加坡噶啦。 吓、啊，你唔系话10月先至翻过去嘅咩？咁早走嘅？ 唉，我都想啊，不过而家唔得啦。公司9月底咧个好大型嘅宣传计划，准备要 kick off， 咁啊老细想我翻去睇住咯。 哦，咁好啊，咁你同伯母玩得开心啲咯。啊，仲有啊，祝你做嘢越嚟越叻，越嚟越成功。 嗯 ，Joey 啊， 嗯， 你唔问我嘅？ 问咩啊？ 唉，算啦，都系冇嘢啦。 Ryan 啊，我咪同你讲过咯，我哋系好朋友嚟噶嘛，系好嗰只朋友啊嘛。嗱、你知道我份人噶啦，又爽快、啊，我就好怕嗰啲咧，即系嗰啲咧又唔知道想点啊，咁样有嘢又唔讲啊，咁嗰啲咧，哎呀，其实你有嘢咪讲咯，点解要咁隐晦啫？我真系好猛你啊！哎呀，有啲咩你咪讲啦，好唔好啊 ，Ryan？ 即系 Joey 又系我唔啱啊？ 唔系啊。是我不啱啊，对不住啊 ，OK？ 咩？点样对不住咩 ？OK 啫？ 系啊，冇嘢啦，冇嘢啦，咩都唔 OK 啊！ 我想我有啲唔舒服啦，我想先走先啦。 喂，做嘢你咪话俾我知。唔系，其实你唔话俾我知，我真系唔知你嬲啲乜嘢噶。好似你个灯牌啫嘛，我而家终于明啦，我终于明你点解咁紧张啦。 咩啊？咩灯牌啊？ 日本啊，喺日本你见到嗰、那个，后来你留低咗喺酒店，你好紧张嗰个灯牌啊。 Ryan 啊，灯牌嘅事我一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噶啦，我忘记晒噶啦，我一早已经冇将呢件事摆喺个心里面噶啦，点解你仲系要记住啲咁无谓嘅嘢啫？你男人嚟噶，你唔可以咁样噶，你可唔可以成熟啲啊 ？Joey 啊，你听我讲，我真系乜都可以。 sorry， 唔好意思，我电话响啊，我谂我真系要走啦，拜拜。 你同我企喺度啊 ，Joey， 我知噶，我知道你一直喺度当我系救生圈，当我水泡啊嘛。而家你见到只救生艇，你咪想抌咗之前嗰个救生圈咯，系咪啊 ？Ryan 啊，我记得我讲过俾你知噶，我运动都几叻噶，特别系游水。我是不需要救生圈的，我只是想回头拿回个太阳眼镜，是这样吧，拜拜。 喂 Joey， Joey， Joey， 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对峙。 好啦，今日人齐啦，我依家正式宣布咧，我哋呢个项目 X 档案先啦，叫佢前期嘅筹备工作正式启动，我哋饮杯。 好，我代表投资方欢迎执行方正式加入 X 档案 ，Philip 哥、朱 Sir、Joey。欢迎你哋， 好，多谢多谢多谢。嗱，我都要同大家讲声吓，我要先翻台山处理咗啲前后工作，十一月咧就可以埋位噶啦。呢一段时间，老朱啦，阿 Joey 啦，帮手睇紧啲，好唔好？ 哇 ，Philip 哥，好嘢、啊，第一次终于讲得 Joey 个名，叻叻，叔叔请你食粒糖。 系啊系啊， 大家放心啊吓，前期筹备嘅工作咧，我会同阿朱 Sir 会紧密咁沟通噶啦。另外咧，我仲揾咗一个人帮手啊，佢就系、 哎呀表妹啊，你哋做咩去埋啲咁山卡拉嘅地方倾？哎呀，你睇下，搵到我成头都系汗啊！ 咁啦，喂，唔好意思啊，呢位系我表姐 Amy 啊。 咁多人喺度，哎呀 ，sorry， 唔好意思啊，迟咗少少。 唔紧要， 唔紧要，坐低先啦，睇下想饮咩，阿爷饮先，唔怕。 哦，唔使睇啊啦，我想饮杯咧红豆冰啊。 表姐，你想饮红豆冰？ 系啊，好颈渴啊，行到鬼死咁热咁样，有啲肚饿，食几粒红豆咪几好咯？ 表姐系嘛，横掂都系啦。不如雪糕红豆冰啊，仲抵啊！ 香蕉船啦，不如好冇？ 都好喎、啊，喂，会唔会有士多啤梨味雪糕啊？ 哇，你识嘢喎，表姐，士多啤梨味雪糕正啊！ 点解咁讲啊？ 哇，呢轮啲士多啤梨咧大丰收啊，好甜噶、嗯。不过咧蜜瓜都丰收啊，蜜瓜味嘅雪糕都好正啊。 哦、你咁讲完咁样，两样要晒得唔得噶？ 表姐啊， 姐姐问一下啫嘛，或者得咧？ 不如等 等，我同个 manager 讲啊，我喺呢一度咧嘅 member， 我搞我搞 啊，你搞 啦。Steven 啊，我表姐讲下嘅咋，你唔使理佢。 问下啫，问下啫， 好小事啫。我惊我去同经理讲下。 你求其问下就。 喂喂喂 ，OK， 你系咪衰咧，表姐 ？Steven 啊，电话响啊，系啊。 哎呀，哎，等我装下系边一个先啊， 表姐，我求下你啦。 唔该唔该，佢行咗去好远啊， 系， 我都想装啊。 喂，唔好啦， 未得先，未得先，喂。我装到喎、 欸、 ，Cherry 喎、 啊，吓、啊， 唔知系咪嗰个咧？ 九七零零，个电话号码咁熟嘅？ 诶、欸，我记得真系 Cherry 嘅电话喎、 啊。吓、啊， 原来佢哋识噶。 嗱，唔使惊，唔使惊，呢啲咁嘅肮脏任务，等我嚟。喂， 朱 Sir 啊， 吓 ，Steven 行紧埋你啦，你快啲啦，唔该。 站啦。 心嘅时间特别快，所以去到晏昼一点钟咁齐噶啦。 好开心啊！有人翻新加坡啦，正啊！ 我好唔开心啊！马老师成日话今日十一点钟会画画，而家一点钟啦。 系我唔啱，但系因为。今日好忙 啊！唔係佢十一點鐘可能嘅就係 今晚 佢自己時空嘅十一點鐘， 每一個 break 都好忙。 今晚嘅十一點鐘， 好啦， 係嘅， 多謝大家，聽日喺風騷快樂十點再見， 拜拜。